发炎，增至11人死亡，当中10人来自华盛顿州。众议院通过提供83亿美元资金应对疫情。副总统彭斯当地星期四将会前往明尼苏达州一间生产口罩等防护装备的工厂视察，之后会到华盛顿州和州长会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清凉，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6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25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1点，升9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7蚊，升3蚊；中国平安88.1，升1.1；汇丰控股51.65，升3毫；美团点评100.2，升1蚊；友邦保险76蚊，升9.5；阿里巴巴204.8，升2.6；小米集团13.18，升2.4；盈富基金26.7，升1.5；银河娱乐51.35，升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001，瑞士法郎8.131，澳元5.141，加元5.803，新西兰元4.888，欧元8.6576。每百日元对港元7.2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3点，升193点。港金现价报15,19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8.8美元，卖出1,63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咧，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嘅，清理好啦。咁但系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同一个位置近住北角警署咧，都系去中环方向又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车龙咧非常之长啦，影响到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挤塞，龙尾已经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咧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挤塞嘅。而喺东隧咧去港岛方向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咁去港岛嘅朋友咧，睇下呢段时间改行其他隧道，就唔好行东隧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区海底隧道咧去港岛方向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出九龙仲系有少少车龙嘅，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而家啲小朋友好抵得住诱惑嘅。 哦，可边样嘢叫你唔好食咁多？ 薯片同炸嗰啲嘢，同埋甜嗰啲嘢。不过我哋又好想食。 咁你会点咧？ 咁咪忍住咯。 忍住咯，咁简单。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唔系黑豹红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纵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 ，Home Office 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 ，Home Office 黄耀祖， 早晨啊！喺直播室里面嘅豪仔同埋阿田同埋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好啊，讲下天气先啊，因为真系凉咗嘅，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0%，咁即系又湿又冻嘅一个早上啊，有几阵骤雨嘅吓。 系，我 feel 到阿祖先好似伸咗个懒腰咁嘅款。 点解伸咗个懒腰啊？唔使，但系咧，我望出去个街咧，哇，嗰啲哇灰尘沉啊，嗰啲咧个感觉又要湿立立咧，真系唔系太好啊！咁样， 梗系差啦，而家系啊，不过你唯有当系春雨绵绵啦，17度嘅而家， 你可以咁讲嘅， 系 啊，但系咧，头先咧，我哋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就記唔記得阿祖咧？我哋咪話咧，而家我哋公司咧多咗個咧嗰啲體温檢測器咧。 係啊係啊。 咁我哋咪話喂，我哋呢位女主持高危喎。 佢做咩？佢差啲翻唔到入直播室。 唔系，因为你谂下，佢长期都潮热汗噶嘛，又长期都系热辣辣啦，几冻都要泼扇公主噶嘛。咁我哋谂死啦！如果佢翻到嚟嘅时候，佢又中意行路，嗰一家行路上广州咁样嚟到嘅时候，哎呀， 其实佢唔中意行路啊，佢冇得拣啫，而家。 系噶 ，OK 噶。 咁都要，咁可以有其他选择噶，系咪先？但系我都系行嘅。 佢又黐唔到车啦，咁样。咁我哋曾经好担心噶嘛，如果佢热辣辣咁样上到嚟。咁直播室门口入唔到，点算好咧？咁样 系大 门都入唔到啊！ 系啦， 即系会唔会好似赖低咗嗰啲咧？即系无家可归嘅儿童咧，而喺个闸门口度咧等啊泼凉啊！ 咪跟住到我封烟啫喎， 系啦， 门口封烟 系啦。嗱，结果你今日你成功测试咗一次。 今日咧系啦，咁啊，即系我都系行翻上嚟啦。咁好彩咧，可能咧今日咧天气凉啊，沿途咧都好大风嘅时候咧，咁跟住咧入到嚟嘅闸嘅时候咧，咁啊保安叔叔就话：嗯，早晨啊，不如嘟嘟咧咁样。跟住咧，我就话 好暧昧喎，讲真 系啦，因为揸住嗰部机，咁跟住咧就探额头嘅， 嘟唔嘟啦？ 跟住我话 ，you do I do， OK， 好好好，因为即系唔好难为人哋啊嘛，系咪先？成日都好多事， 边有得唔嘟嘅啫？ 系啊，边有得唔嘟嘅啫？咁跟住咧，我就俾你嘟啦。我话不过咧，我担心咧，我会唔合格。佢话诶，点会啊？咁样 咦？你打定开口牌喎？ 系啊系啊，因为我话佢话佢问我，佢都问我点解啊？我话我因为我行上嚟咧，行到气寒气喘，个人咧就会比较咧吓， 系咯， 系啦，咁啊出晒汗嘅咁，跟住佢话，咦，试下先啦，咁样，跟住就嘟啊咁，诶，跟住竟然显示系low啊！ low 啊 ，low 啊，即系可能佢 显示唔 到啊， 系啊 ，low 啊 ，low 佢系攞咗嗰个测IQ 嗰个， 唔系啊，佢系测试体温，咁跟住咧佢就话哦，唔系 OK 啦，嗱，唔系你 low 啊嘛，咁样，我话今日 low 啫，可能听日咧有太阳出，我就唔 low 噶啦。 咦，你阿祖你知唔知？佢呢啲算系咧好少可咧过到关咧，仲反而咧话。睇可能唔准呢可能听我就熱返转头呢因为通常啲人调转㗎嘛。我哋好似今日见到有单新闻咪话嗰个人中咗咩体温高啊。 係係係呀。 跟住有个游客定唔知咩佢就话每个人体温都有变化㗎啦。 係喎、 啊。听人俾我想。 但呢句你冇得话佢错过喎真係每个人嘅体温真係会有个温度係会有变化㗎。 咁係我都记得、啊、你记得我个仔啦连续两次。 係 喎、 啊。 係喎、啊。但阿祖佢而家配緊线你知唔知佢啱啱话而家好冻17度气温。 係。 直播室电嘅咁样， 直播室系一个密闭空间嚟噶嘛，你明白啊？ 系咯， 我啲而家嗰啲汗出嚟啊， 都系要付钱嘅真系。 我谂你嗰、那个，你就算你而家湿咧，都系嚟自于你头先咧要做嗰个体温检测嘅紧张啊。 系啊，应该系啊， 可能系啊， 应该系啊。 我真系担心入唔到嚟啊！喂，嗱，我哋真系要有两手准备，到时咧，跟住就我就企喺门口 home office 噶啦。 唔使唔使， 街 office 啊。你买定嗰啲咩雪糕啊、汽水啊？佢一量到嚟睇温，系啦， 就贴咗头先， 贴系啦，咩都好啦，真系啦，但 唔会嘅，嗰啲帮佢唔到嘅。如果即系大家例示系过唔到嗰个体温嘅检测咧，以阿片平时嘅性格咧，佢只会即刻嗰啲咧心火盛啊，嗰啲燥底会即刻砰一声上嚟，就系点解唔俾我入啊？我冇试过，我冇试过，跟住佢就会个温度会继续 keep 住一个好高嘅状态噶啦。 哎，傻啦！如果你系一个尽责任嘅员工就系咯，但系佢有逃学底噶嘛？你明唔明呢个时候佢就哦咁啊，真唔关我事喎、 啊、 真。 系、哎、啊，我冇得用嚟，唔系我唔想翻工，我好中意翻工。 底真系，喂，大嗱阿祖咧，你而家喺屋企度咧，咁啊，你个 Molly 而家有冇喺你隔篱舐住你啊？ 我有啊，我特登咧将佢咧摆咗，将佢张床咧搬咗嚟我间房嗰度咧，等佢咧可以近我多啲啊！ 唔得啦，而家 你快啲同佢保持距离啊！ 快啲啦，保持距离啊！ 我乱咁讲， 点知你有冇事啊？ 爱佢噶， 而家唔系佢有讨厌你，系你有问题啊！而家。 吓、啊！我狗都唔中意我，我做人真系做到咁悲凄，连只狗都唔中意我，发生咩事先？ 唔系嗱，而家即系大家例示，每日疫情嘅更新咧，嚟到呢一刻咧，竟然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人狗情可能要了，因为有啲狗嘅竟然咧。 有低感染啊， 低程度感染啊， 咁啊就系讲紧咧，就系、是、之前咪话有个即系马主啦，咁样跟住咧佢就确诊啦，咁跟住咧继而咧佢嘅哥哥唔系佢嘅兄嫂啦，即系佢阿嫂啦，都确诊咗啦，跟住再 check 埋佢只狗仔啊，咁跟住咧就话佢只狗仔咧就有呢个叫低感染啊，咁样 系 啊，咁即系之前咪讲咗话，猫狗动物唔会嘅，只系可能佢有呢个菌，但系唔会感染嘅咁样啊嘛，即系可能佢会有嗰啲菌喺。佢嘅身體度，但系咧有身體度唔等於佢會中噶嘛。咁但系問題而家係佢話，哎呀有低感染喎、 啊。係啊，嗱，因為之前咧就係嗰啲咩弱陽性咧， 弱陽性係啦。 其實你聽到個名字都好搞笑噶，即係你而家終於知道咧，原來哦有陽性，但係仲有強陽同弱陽。 其實你男士都明 嘅係咪？明邊方面咧？ 係咯，陽光有陽光氣息、哦，有陰天㗎，係咪先？ 佢唔係陰喎，佢係弱陽啫喎。 係啦，即係冇咁光咯。 咁會唔會有強陰啊？又有冇弱陰性啊？ 陰就陰， 咁會唔會食？會唔會食胃？喂，阳阴有冇阳阴性啊？ 唉，嗱，佢明啦，嗱，咁啊，弱阳啦，系咪先？ 弱阳啦，即系咁佢，唔系我以前咧，我哋听嗰啲咩上中下咧，又话分九品中正噶嘛，会唔会原来咧？我而家我哋知道呢个阳性反应咧，仲有三种嘅， 系 弱阳啦、 中 阳 啦，同埋强 大阳啦、 太阳，有太阳。 咁嗱，而家就阴公啦，佢就话咧只窝咧就有呢一个弱阳性啦，咁跟住再反复检测之后咧。佢就话有低程度感染，嗱、又系新名词啦。 系、啊、 究竟你系感染定系低低地嘅感染？ 系啊，有啲感染咯，即系系咪？ 系啊，但呢一啲嘅成日有呢啲咁样嘅字眼咧，其实令到我好困扰噶，即系我好混乱啊！即系有阵时咧，其实对于呢一啲嘅疫情咧，我哋普通嘅市民唔系认识最深噶嘛。 系啊， 咩叫感染？咩叫低程度感染？咩叫即系感染咪感染咯，系咪？但如果你分咁多种，你又唔解释清楚，系几论尽噶。但今次咧就讲到呢一只嘅狗只咧，而家嗰个用字啊吓， 就叫低程度感染。但記住有一樣嘢，大家即係唔需要太恐慌，就係咩啊？即係咪哇？你帶只狗出街，只狗咧係會喺只街喺街度咧攞咗啲嘅病菌傳翻俾啲人啊？暫時佢哋去睇咧，好可能其實係由人類傳染俾只狗嘅。 而家呢個機會係好大嘅，即係咧兩公婆咁樣咧，應該就個衰佬傳俾個老婆啦。而家係啦，你啊傳咗俾啲窩啦。個問題咧，咁應該點做咧？剛才我聽到咧，嗰啲衞生專家講咧，有幾個名詞係好得意嘅。即係如果你覺得咧， 仲有啲名詞好得意，我 冇錯。嗱，如果咧你覺得咧，弱陽性咧已經令到大家咧頭暈眼花嘅話咧，頭先我聽到衞生專家嘅幾個建議咧，嗱，佢係出於好心嘅，同埋咧亦都合理嘅。只不過咧，你執行起上嚟嘅時候咧，係有啲難嘅。譬如佢同你講就話，嗱，各位狗主人就唔使太擔心嘅。不過最緊要係咩咧？保持狗隻同狗隻一個健康嘅社交距離。 哦，即係叫你大家 問下你啦，你同阿 Molly walk 嘅時候，嗰、那個狗隻同狗隻之間安全嘅社交距離應該點樣做咧？ 其實你係講緊人同埋只狗定係狗與狗 啊？狗與狗啊！ 即係話你有第二隻狗咁樣出嚟嘅時候， 因為佢話狗都有社交距離嘅，佢話要保持一個安全嘅狗隻之間嘅社交距離。 咁咪就係唔俾佢哋都係有兩米距離咯。 係啦。 即系唔准俾佢有啲狗仔咧，咪好得意嘅，佢好中意咧，见到其他狗咧就行埋去嗡下去闻下佢嗰啲嘅，唔准咯。之后就要保持距离咯。 我就好安全嘅，因为 Molly 咧我都讲啦， 系啊怕人嘅， 其他所有狗噶嘛，佢净系中意人嘅啫嘛。所以咧佢系冇得同其他嘅狗仔有一个近距离接触嘅。我想话佢讲呢一点，叫狗仔同狗仔咧要保持一个安全嘅距离，系咪即系代表住狗只同狗只中间有机会互相感染啊？ 其实系啊， 有呢一个嘅决心咧。 佢而家最惊咧 系 啦， 担心啫， 就系话应该系人传俾狗啦。佢就话狗传俾人机会系低嘅，咁但系咧最好就系惊咧就系话会唔会狗同狗又自己互相感染咧？因为即可能同种类啊嘛，咁所以佢就话呢样系惊啲嘅。咁同埋另外有一点咧，佢都几得意嘅，佢就话点解觉得狗传俾人嘅机会会低啲咧？佢话你谂下，我哋而家呢个病咧主要系由飞沫传播。佢话咧咁狗咧，其实就好少见佢咳同埋打一次嘅。就算有咧，咁佢同你距离都唔同嘅咁样。 因为佢系低处于低位啊嘛，系咪？ 咁但系好快个主持就话啦，但系我哋系会同狗锡锡 嘅。嗯， 系 啦， 同埋其实咧 系一样 嘅。佢嘅同狗係會有一啲嘅習慣咧，係會有啲嘅飛沫揈咗出嚟噶嘛，例如佢可能會啪啪啪咁樣嗰啲咧，成隻狗會喐啊之類嘅嘢，咁呢個係冇得避，呢個係佢哋吃到嚟咁啊，因為嗰樣嘢 係啊嗱，但我覺得咧，因為佢個醫生咧都好好嘅，因為何柏良咧佢不停就話，大家就唔好冷靜啲，其實就唔係隻狗咧就惹你哋嘅，係人傳俾你嘅， 係你嘅問題。 係啦，其實我知道佢言下之意咧，佢未講嗰句咧，可能就話喂。你唔好咁冇陰功喎，聽日你突然間咧棄養啲貓貓狗狗喎。 佢又講嘅就話叫大家唔好棄養啊，大家千祈唔好因為咁而棄養狗仔啊，同埋即係動物都係你屋企人一份子嚟。係 啦，嗱， 係咪？ 我就諗到個比喻咧，應該就可以咧，就算你話你冇養貓狗嗰啲咧，你聽完咧，你應該都會知道究竟即係邊個係嗰個元兇嚟嘅。 嗯， 我哋部手機。 嗯， 我哋部手机之前唔系话咧，佢都系带菌噶。 哦，系啊。 你出去兜个圈之后咧，佢身上面都系一身嗰啲病 菌啊，系 啊， 野菌嚟啊，哋 系啦。咁所以嗰阵时咪成日都话喂，你要抹好啲噶嘛。咁你会唔会因为话唔得啦，阿妈，原来咧手机里面都有病毒噶，即系表面咧可以去转厕所，佢中好多病毒噶，抌咗部手机啦，以后唔用啦，咁样嗱，你又唔会噶嘛，系咪？ 系啊。所以咧就真系咧，大家记住啦。虽然咧而家话啊，证实咧嗰个狗仔咧系有低感染嘅，咁但系咧唔该，你作为一个主人，你爱锡佢嘅时候咧，你应该系带佢睇医生，睇下点样医治，就唔系真系，哎我唔养，唔可以咁样做啊吓。 但系而家多 咁啊，就太残忍啦。 系啊，同埋多个麻烦咧，就系譬如可能咧，而家你话阿祖喺屋企咧，佢咪话佢而家 home office， 所以唔使戴口罩噶嘛。甚至乎佢难得咧就话，唉，咁同 Molly 咧，终于可以咧就 可以亲近啲啦， 系啦，无罩相见咁样啦， 唔会秒佢罪啦咁样。 你话而家你仲够唔够胆无罩咁同阿 Molly 玩啊？ 我够胆啊，但我会话咧，其实由有疫情开始咧，咁即自己有狗，其实我自己系冇担心过只狗会将病菌传俾我，因为呢个系一个，因为呢个系一个医学嘅常识嚟嘅，所有嘅专家都系咁讲噶嘛。但我自己咧，即作为一个狗主啊吓。我係有擔心過，如果即係一個唔好彩，我喺街度即係做完嘢，每日其實接觸唔少嘅人噶嘛。你搭公共嘅交通工具啦，你去到 office 啦，雖然我哋而家 office 少咗人，但係都好多人噶嘛，係咪先？咁我反而係擔心，我會唔會將病菌帶翻去只翻帶翻屋企咯？ 係咯，咁所以你應該同佢保持距離咯。 唔係，但係我覺得又唔需要，即係如果唔係咁，即係所有人啲老公同老婆佢哋都要分房瞓㗎啦。咁 有啊， 咩有啊？ 我哋內地 我哋咪係講咗咯，老婆老公要分房瞓啊。 我自己做嘅选择咧，就系会我翻到屋企，就算只狗几兴奋，想同你 say hello， 因为会扑过嚟啊，各样嘢咁样咧，我都会同佢讲 no， 我会咧即系将个口罩抌咗啦，洗咗手，洗咗面，换咗啲衫之后，我先至同我只狗仔拥抱咯。 再嚟酒精朗口，你自己帮晒佢先。 咁咪你戴住口罩可以俾佢食咯，吓咁。 饮一杯威士忌消消毒。 系啦，喂，同埋你有冇见过咧，即系呜呜嗰个口罩？ 我唔止有見過口罩啦，我見到有一啲嘅相啊，譬如喺內地咧，有啲朋友將嗰啲膠雨褸啊，定係乜嘢成隻好似扎住咗佢哋木乃伊咁都見到啊！ 但我見過咧，嗱嗰啲係即係民間自己 DIY 咧，就其實甩甩流流噶嘛，搞笑居多噶嘛。但我頭先咧真係上網撳一撳咧，我寫住 狗 口 罩 咧，你知唔知有一個係台灣出嘅科學研發咧？佢專業到咧，係一個話好似人哋咧，我哋而家戴嗰只雷冠豬嘴咧，前面有個佛門，有個雷冠樣嘅。咁然後咧，佢仲要好靚喎，即係阿祖你望到咧，即係唔買都係戴下嘅喎。自己都想戴下喎。 你講邊個啊？ 自己都想戴，因為咧，佢仲要用呢一個土豪金加埋呢一個咧神秘黑咧，黑金相撞，同埋佢真係配合翻個狗嘅 嘴 型咧，係長條型嘅。我頭先 嚟遠。喂，但 係 只狗個嘴型都唔一樣。 我都係咁 有嗰个所谓咧松紧带啊，可以俾你拉长松短。咁咧，我离远望咧，阿田你觉得佢似唔似咧？一个刺刺筒啊？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似一个热饮杯吸住佢。 系啦系啦，你系咪都见到呢、這、一个？好型噶，你知唔知啊？佢仲话咧系可以为呢一个狗只咧避免大气 PM2.5 嘅入侵污染啦。佢仲讲到咧就话，你知啦，狗嘅嗅觉比人类强1000倍咧，所以咧受到污染机会比人类高好多。如果你用咗我哋呢一款嘅产品之后咧，哇，成个厕纸筒或者热饮杯盖咁样吸落去咧，可保平安喎、啊！呢、這个而家真系 呢个可唔可以自己 DIY 咧？你估 有啲难、啊， 真系攞啲热饮杯盖咧，咁跟住咧就喺个底嗰度咧，你咪加翻嗰啲叫滤芯啊，系咪啊？ 系 即系我咁谂啫，梗系唔得啦！即系话如果系缺货嘅话，其实可以谂谂，系时候为啲宠物谂谂咯。 系、啊， 我觉得可以简单啲。譬如我有个习惯嘅，譬如因为摩尼公主佢每一日系会有3个 walk 噶嘛，佢会出3次街噶嘛，但佢不嬲都有个习惯，就系翻到屋企咧，佢系会抹手抹脚，会梳毛嘅。 应该啊，应该系啊， 系咯。其实呢个基本做咗嘅清洁，即系好似我哋人一样，我哋放咗工，我哋出完街翻屋企，我哋会清洁我哋嘅手，我哋会换衫。其实做咗呢一样嘢嘅话咧，我觉得就算而家有一个叫咩弱阳性啊， 弱阳性 低感染 系啦， 所以大家咧系唔需要太担心。担心我哋嘅宠物嘅，因为如果唔系我哋乜嘢都咁担心嘅话咧，哇！真系做香港人太痛苦啦。 尤其是部手机，尤其是只窝窝， 系啊，最紧要个即系宠物主人咧，你翻屋企即系做足晒所有嘅事情，咁样先至去见下你嘅狗仔，咁就得啦，系咪？ 休息一阵啊吓，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亲密关系可能而家暂时要避一避啦，留翻喺歌声里边同 Sammy 一齐开心一下啦吓。 每次我想说笑，你早已笑了，默契相通不可干扰，为我解寂了一切纷扰，一点你劝勉算了，你说的问题嘴角一牵已知晓，我跌痛了你心也碎了，其中辛酸仿佛抵消，我要冲线了，你心跳快了，步履仿佛都轻飘飘，愉快的心跳怎算轻飘，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讲亦不紧要，尽管系亲密的恋， 信到了完全忧郁轻松不少，我要的戏票你早已卖了，像约好般不准骚扰，愉快的心照就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想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第二日派出接载湖北港人的包机已经出发，今日两班机会接载合共超过200人。当局说今日乘坐包机的港人是来自武汉市以及在武汉市周边地区有紧急需要的人士。入境署、卫生署、医管局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派出合共大约40人，完成两班包机的行动之后回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表示，除了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和入境事务处的人员协助之外，要特别感谢卫生署和医管局人员照顾孕妇和急需回港的严重病患者。一个确诊新型肺炎患者饲养的狗只对新型冠状病毒反复测试呈约阳性反应，渔护署表示显示狗只已经低程度感染病毒。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即使病毒由人传播至狗只，不等于猫只也一定会受到感染，呼吁市民冷静。他说2003年沙士期间，有为淘大花园确诊患者的猫狗进行基因病毒检测，当中有8只猫和1只狗对病毒呈阳性反应，但当年全球各地未有出现动物组群爆发，也都没有发现猫狗成为病毒的源头，将病毒传给人类。何柏良建议市民照顾或者接触猫狗的时候要先清洁双手，为猫狗清理排泄物之后，要以1:99稀释家用漂白水消毒地面，之后自己再清洁双手。内地新增139人确诊新型肺炎，再多31人死亡，死者全部来自湖北，全国累计84,009人感染，增至3,012人死亡，超过52,000人康复出院。湖北昨日新增确诊病例有134宗，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38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5766人染病，35人死亡。新增病例大部分来自大邱市，总理丁世军主持内阁紧急会议的时候说，政府已经制定措施增加口罩供应，在确保医疗和检疫等部门的供应之后，将会向民众平均分发。他又说原则上禁止口罩出口。南韩今日将会派出3个小组到越南，会在当地被隔离的270多个公民提供协助。越南禁止过去2星期曾经到大邱和庆尚北道的 游客入境。来自南韩其他地区的游客就要在指定设施或者旅馆隔离14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清凉，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30点，升208点，总成交金额37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5点，升111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97.6，升3.6；中国铁塔1.98，跌一仙；中国平安88.4，升1.4。汇丰控股51.75，升4毫；美团点评100.3，升1.1；友邦保险76.25，升1.2；盈富基金26.7，升1.5；阿里巴巴205元，升2.8；小米集团13.12，升1.8；建设银行6.44，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07.36，瑞士法郎0.956。澳元0.662，加元1.34，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6.941，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9点，升199点。港金现价报15,19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95美元，卖出1,63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车龙喺芜湖街去尖沙咀龙尾就宝麒利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咁西营盘由于东边街有爆水管，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东边街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去医院道嘅车辆咧就要改行西边街。皇后大道西西行去坚尼地城啦，近住东边街嘅慢线都系封闭噶，咁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塞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知唔知龙猫崖上的波儿同飞天红猪侠嘅爸爸系边一个？ 系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 电视纪录片集《宫崎骏的十年》，一年四集，带你深入吉卜力工作室，十年间追踪大师一步一脚印，见证佢作为艺术巨匠、慈父同原创先锋嘅心路历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0日。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喂 Momm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在呢個疫情之下，如果近近啲佢，可能會射到你自己啲熱過去俾我呢個拍檔。點解咧？因為佢長期都係凍啊嘛，佢由頭凍到落腳，所以佢冇一忽會係熱嘅。咁所以黐住佢，一定會射咗啲熱嚟啊！曾志豪，嚟啦，攬住我啦，我要射翻啲熱俾你，等你暖啲，同埋等我唔好咁高温。我有請，係經常都拍檔嘅曾志豪。 我已经系保留咗刚才喺九点四十分，哦 ，sorry， 十点四十分呢一段时间嘅录音，他日可以作为呢一个去评机会投诉嘅。 你连时间都讲错咗，凭咩？ 证明我的心灵受到几大嘅创伤。我决定保留呢个追究权力去评机会嗰度，告去 Me Too。今日咧有一单咧关于呢个盗窃案嘅新闻咧，即系我真系要好好谴责呢一班嘅匪徒，但系并唔系单单系谴责佢为非作歹咁简单，我系要谴责佢完全冇志气啊！真系好发生咩事呢？尖沙咀嘉年威路道有一间夹公仔店，原来就发生咗呢个盗窃案。咁啊，警方咧就接获咧报告咧就话啦，嗰间咧系24小时营运嘅夹公仔铺嚟嘅。咁咧就俾两个贼咧攞剪钳啊嘛，就剪烂咗其中三部夹公仔机嘅锁头，偷咗咧就大概总值几多咧？就几万元，同埋咧大概就有数十盒嘅公仔咁样。咁啊睇过闭路电视啦，咁所以大家就知道咧一定系有人咁样做噶啦。咁啊现场咧就留低咗个锁头。呢单系好简单嘅新闻嚟嘅啫，亦都唔系好复杂。但系点解我话佢冇志气咧？同埋真系累街坊啊？点解要咁讲咧？嗱，第一你谂下。佢而家咧就即系将一啲廿四小时营运嘅夹公仔机咧，咁样去剪烂人哋啊，偷嘢之后咧，嗱你系咪真系造成可能咧日后如果啲人话惊咗啦，唔再玩廿四小时啦，觉得咧真系原来香港人咧唔得噶呢啲，人哋嗰啲即系财就不可露眼，即系而家公仔机都不可露眼，搞下搞下，如果我哋以后冇咗呢啲廿四小时啊，或者缩短咗营业时间嘅。边个负责？你知唔知有几多几多男男女女？仲要唔一定系单凭后生仔嘅。我有啲 friend 啊，同我一样啊，壮年嗰啲群组，佢都系夹公仔机嘅，仲要系排解寂寞之用噶嘛。如果你搞到吓累街坊，提早拉闸嘅，点样担当？嗱，呢个都系刺激一啫。但系我觉得佢冇志气嘅地方系咩咧？点解你要去偷夹公仔机里边嘅公仔咧？可能你话喂，你问啲咁傻嘅问题噶，咁我梗系中意嗰个公仔，我先夹走佢啦，同埋我知道值钱啊嘛，咁样。但系你谂下，夹公仔机嘅精髓系啲咩咧？其实我之前我都有问过我啲沉迷咗落嗰啲 friend 咧，即系我会好傻咁样问一句：你买咪得咯？譬如佢有一啲咧系嗰啲所谓嗰啲即系系列产品嚟噶嘛，可能系某一啲日本嘅动漫公仔啊，或者乜嘢嘅即系玩具。我你买咪得咯？你其实咧，佢每五蚊夹一夹。一次过咧，可能就咁啊，十个五蚊冇咗，但系成个时间几多啊？分零钟噶咋，挫两挫冇咗，挫两挫冇咗，哇系咯，咁样就冇咗啦，挫两挫几快手。咁我问佢你索性买嗰个啦，跟住佢就话，嘿，我就贪咧，贪乜嘢？贪夹嗰个过程啊！佢话我就系中意嗱咧，贪咧就系话夹嘅时候咧嗰种，即系难听啲讲咧，嗰种嘅若有若冇，可能有可能冇，若即若离，仲要系即系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最重要系咩咧？就系话哎呀，终于可以咧排除万难，成功攞到嘅嗰下嘅快感。佢话如果咧你话隔篱其实咧可以直接咧攞100蚊去买个公仔嘅话咧，佢反而就唔会啊。佢话出去嗰个公仔佢唔系特别中意要，哇！我开头唔明白，我后来谂真啲 ，OK， 呢个咪就系我哋啲家长咧，又或者我哋咧成日灌输嘅道理咯，就系话不问结果就只问嘅过程。我哋劝啲细路读书嘅时候都系讲呢句噶，求学不是求分数，最紧要咧就有个愉快学习嘅过程，同埋咧中间要学到嘢噶。原来就系用夹公仔机就可以体现到呢个人生嘅智慧，所以各位贼 嗰位大贼，嗰几位大贼，你而家唔单止系破坏咗好多好多寂寞人士爱嚟咧慰解自己一个地方，其实你仲破坏咗呢一个咁好嘅定律。成功系要自己争取噶，你唔可以咁样偷咗人哋公仔噶。你要嘅你自己夹啦，好唔好？风头火势，由于夹公仔机嘅历史都相当悠久噶啦，我哋呢一个已经喺情场里边打滚咗咁多年嘅妇人啊，唔知当日有冇曾经都喺夹公仔机面前有过一段情在我心翻起？我哋有请桂花田。 你咁讲嗰下咧，原来我细细个都应该好实际嘅。我应该系冇喺呢啲地方留恋啊，不过我又去打机啦，去嗰啲机铺打机，我就会动一袋嘅一蚊，喂，到我啦喎！ 唔同嘅，人哋夹公仔机，懒 啊， 韩剧又好，好浪漫咁样咧。 等我帮你， 哦，捉住你只手啊，咁样我就好劲。 打机都可以嘅，冇嚟，冇嚟。冇嚟咩好咧？ 冇嚟乜嘢？情趣啊！ 我又唔想讲浪漫，又唔系，又唔知点。哎呀，冇嚟知识，哎， 哦，我明啦。你嗰阵时最早求包养咧，就系帮我俾嗰一栋银仔嘅根基。 嗱，喺疫情咧仍然未减之下咧，有好多咧唔同类型嘅新闻嘅，尤其喺大陆啦。咁啊，由于疫情严重啊。咁啊，確診個案不斷上升啊，各省、各市、各區都想盡辦法制止疫情，但有時咧都真係事與願違嘅，因為真係人太多啊，淨係一個武漢市嘅人口已經多過我哋香港啦。咁啊，每日咧睇新聞啦，睇一啲片段啊，見到各省、各市咧各級嘅機構咧，佢都有派出呢個防疫執勤人員去到各村啦，同埋各户啦，去睇下佢哋嘅居民嘅情況係點嘅。咁例如睇下有冇人聚集啦，有冇人咧冇戴口罩啦，有冇人发烧等等等等啦。但喺现阶段咧，有人咁严谨去 check 住市民咧，其实系好嘅。但系严谨唔等于滥权啊！之前咧喺节目都讲过啦，话喺湖北咧有一家人啦，佢哋喺屋企冇嘢做啊嘛，咁啊一齐打下牌啦。点知啊，俾执勤人员咧发现，跟住咧就打烂佢哋张麻雀台，仲掌掴埋同佢理论嘅男人。咁啊，另一条片咧就影住有四个嘅市民啦。佢将自家嘅屋企嗰张麻雀台啦，就抬到去派出所。点解啊？因为执勤人员发现佢哋喺屋企打麻雀，勒令佢哋要搬走张台。期间咧，仲喺条街仲就用大声公，仲讲啦，疫情期间严禁禁止打麻雀。哇，好似游街示众咁样。虽然咧，佢哋就话啦，等疫情过后咧，就可以攞翻我张麻雀台，唔系没收佢嘅。但系咁样喺条街度，佢搬住张台，又用大声公讲，疫情期间就唔准打麻雀吓，咁样就俾人哋感觉系游街示众咁啊吓。咁又有一家四口，佢喺屋企玩 pair 牌，被发现。如果即系结果咧，佢就要拍片道歉兼认错，就一家人向住个镜头嗰个鞠躬咁样嘅。喺啊汉川市咧。有一个老人家，佢咧喺自家嘅农田嗰度咧，因为冇戴口罩，咁啊就被立执勤人员咧就叫佢举高双手，就好似投降咁样，去侮辱佢，又打又闹。咁喺河南咧有一个村民咧，被防疫人员咧就绑住佢添，仲喺度闹你系唔系唔想生存啊？你唔想生存，人哋想噶，你唔戴口罩，即系用一啲咁嘅态度啦吓，就对住佢哋。点啊？佢哋好似成班烂仔咁样，呢啲叫执勤咩？呢啲叫滥用私权啊！嗱，头先咧讲嗰啲系个案咧，都系讲紧自家喺屋企打牌、玩 pair 牌同冇戴口罩。系而家疫情系严重嘅，系唔应该咁样做嘅。但系都唔使打人啊，唔使拍片认错，唔使绑住人哋举高双手咁样去侮辱人哋噶嘛。嗱，当有人咧问翻有关当局嘅时候咧。问翻佢哋所谓嗰啲防疫执勤人员啦，去执法嘅行为系咪有问题啊？你哋咁，跟住有关当局咯，佢担当，佢有回应咯，估佢唔到咧，佢哋仲会道歉承认咧，做法欠妥，方法简单，但系行为失当，仲话咧会严肃批评，同埋咧教育过嗰啲分析啦，同埋咧训诫嗰班执勤人员嘅，咁啊佢话咧。话佢哋咧就系唔可以再咁样滥用私权嘅防疫人员啦。咁啊，公安部仲话咯，佢哋又插手调查。佢话喺防控工作咧， 是有存在简单粗暴问题，仲话咧要对公安民警咧啊提出依法办事有明确嘅要求嘅，同埋坚持，同埋叫佢哋咧坚持履行呢个职责，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咁执法，仲有咧严禁过度执法、粗暴执法。嗱，大陆都有如此严厉嘅规格吓，即系规矩要佢哋去遵守嘅话，希望有关部门咧真系唔好净系讲一套做一套。遵守公正執法，禁止過度執法和粗暴執法，記住記住啊。 White knuckles and sweaty palms from hanging on too tight and shut I've got another headache again tonight. Eyes on fire, and they burn from all the tears I've been crying, I've been crying, I've been dying over you. Tie a knot in the rope, trying to hold, trying to hold, but there's nothing to grab, so I let go. 又唔知你听呢只歌嘅时候会唔会觉得啲歌词有啲语别不同咧吓 ？Blow me one last kiss，、嗯、唱歌嘅朋友系 Pink 啊，咁啊呢一个其实系一个咧 radio 版嚟嘅吓，咁、 嗯、 因为佢原本啲歌词啊有啲好正噶， 系啊，咁所以 radio 版咧又难得咧又真系， 佢、啊、难得地用咗，系啊，用咗打诗意嘅方法咧，头先阿祖你听唔听得出啦？你听唔听得出？ 听开原版多嘅， 系啦、啊，我头先听到佢打诗意。系好正， 而家都唔使好担心，嗰、那个都唔算系一个粗口嘅字嚟嘅，就算系，不过啲未必系最适合俾个 系啊， 系啊， 我觉得几有趣嘅，即系我哋线上线下。 下咧，会有唔同嘅呢一种嘅版本要求咧， 有 兴趣 听 系啦 ，clean version 大家自己上去睇下啦。喂，唔知咧，你有冇玩过咧，或者睇过咧嗰啲即系抖音里边咧，成日都会有啲 challenge 出嚟嘅，即系嗰啲挑战啦。 系 系啊，嗱，即系今日咧，我就见到娱乐版咧，即系好得意嘅，有一个 artist 咧，佢就大力咧，真系轰喎，佢就话咧，唔好玩抖音啊！玩抖音犹如即系 玩命 挥 drugs 咁样啊， 系啊，玩上瘾 系啦，佢话应该 上瘾 系啦，因为佢话唔单止系玩上瘾嘅话咧，害人不浅啊咁样。 真系啊，有 嗱点解真系先？你见到啲咩先？ 近排佢哋兴玩盐啊嘛， 系啊， 喂真系唔得噶， 田你都知啊，好犀利。 所以千祈唔好再玩啦，阿田都已经玩紧啦。 你谂下几落后啊？嗰件嘢 系啦， 都玩过， 系啦，即系你妈妈。妈都玩啦，而家你妈妈都知啦， 系咪先？我系知听冇玩到。 系啦，你谂住啲僆仔同人哋赢咧，就话阿强，你有冇玩啊？我妈都知啦，我妈话我听咁样，哇，咁唔玩啊，喂，真系。但啱嘅。 如果系咁，我又不妨啊。 系啊，做代言啊。 我唔介意做呢个 做代言。 等你哋啲人咧，就话影啦嗱。 其实我都冇嘅， 大妈都有。 大妈冇咁样嗱，但系咧佢提到嘅其中一个嗰个所谓挑战咧，就真系啦。倒啲盐落个口度嘅挑战，我咧会将 咧就叫做拍盐挑战， 拍盐挑战， 樽盐就拍入口咁样嘅感觉。 系啦，但我就会帮佢谂咗个更加好嘅名，系我哋广东专利嚟嘅，就直接个名叫做盐命长挑战。系啦，此盐又同个盐系石个字落去嘅，系咪好先？ 你呢个名好欢乐今宵啊！ 好好啊，系咪啊？真系边个？救我威 系啊 系啦，得闲 边个救我盐啊？系啊，我盐命长添啊！咁样 唔系我哋即系以前食开嗰啲就系话有冇尊严嘅啫。咁而家佢呢个玩法咧，嗱，真系都要话俾人哋听咧。点解你要避开咧？因为佢无端端就话呢一个所谓盐挑战咧，盐命长挑战咧，就系话佢会将成樽盐咧就要倒落个口度嚟呃 like 嘅。咁首先咧，其实。佢咁容易揾到咁大盎鹽咧？如果我哋香港咧，我哋唔係一包包嗰啲即係餐桌鹽 嘅咩？因為外國咧，佢哋係一桶鹽㗎，即係好似一個芝士波嗰啲咁嘅桶咧。 我見到佢最少都成個汽水罐咯，個size都有㗎。係 即係好似我哋呢啲消毒濕紙巾嗰啲咁嘅size都有。 有啊有啊 有 啊。 有㗎，其實就算香港咧，都唔係淨係一包包嘅，佢哋都有一樽樽嘅 size 去 買。餐鹽咯，餐鹽就最多呢啲咁嘅 size。 我以前就買親都一包咧，因為我諗住咗咁，我哋贏佢咯。我哋成包倒落去咧，直情可以嚇佢話呢啲可樂英嚟嘅， 得咁樣 嘅， 唔可以亂咁講。 冇得，係啦，冇得亂咁講，同埋冇得呃嘅，因為呢一個嘅即係倒鹽嘅挑戰咧，就要嗰個挑戰者咧喺好短時間之內將成樽嘅鹽咧就倒曬入個口度。跟住仲要覺得哇，我好勁啊咁樣。 係， 其實咧後屘咧都有好多醫生走咗出嚟講咧，你突然之間咪黑咁多鹽入個身體度咧，唔單止可能會導致嚴重脱水， 係 意識不清，最嚴重嘅可能係會昏迷噶。 係啊，我冇諗過原來咁誇張噶喎，即刻就。 因為你突然間個指數高咗嘛，係啊，即係講緊同埋啲鹽係吸水啊，係咪？ 係係 係。令到你個腎頂唔住。 因為原來佢話有好多嗰啲玩家咧，佢就話啦，我唔吞落去。我咧系含喺个口度即刻咧，佢话应该冇事，但原来咧根据医生嘅讲法咧，避唔开噶。佢话原来你吞咗落去咧，你点即系你含咗落个口度咧，点都会有少少嘅咁样。我有个建议俾佢哋嘅，因为我都明嘅，因为想玩抖音咧，就希望喺最短时间，因为佢都系得十零秒啫嘛，然后就希望可以吸到你好大嘅注意咧。咁你与其倒盐嘅，不如你试下倒米啊。 点咧？点样真系倒 落个海？ 系真系倒米？ 咪都系倒米啊，冇分别噶。又或者我记得嗰阵时学阿灿哥。当年系咪网中人嗰套定咩 啊？ 食汉堡包，你不过呢个都有人玩啦、啊。你嗰啲大胃王啊、小林尊嗰啲，咁但系真系你与其倒盐嘅，真系不如倒米啊！你系冇分别嘅，你系而家咁样玩呢、這个。嗱，跟住佢仲有另一个挑战咧，我之前都见过嘅，佢就话咧叫做踢脚挑战啊。 有啊，呢个又系 危险啊， 呢个苏华试过咧，因为佢哋连戏嘅，咁样即系连戏几次咧，睇下边个斗棘咧，咁啊， 系啊， 扑试过有一个扑低个头冚落地下啊， 会噶，因为即系 佢嗰个挑战系点咗，可能要解释俾大家知，因为其实我本身我都唔知嘅， 但系 睇到呢一个新闻之后咧，就见到佢哋嘅做法咧，就系、是、一个人就跳起啦，跳起嘅时候咧，隔篱有两个朋友咧，就大力棘佢只脚， 系啊， 导致佢咧。 係向後或者向前跌，喂，真係條尾龍蛇過俾咗佢嘅喎，咁樣。 係啊，因為你又會跳得高啦，咁、我哋正所謂阿爸都教落，跳得高就打得痛啊嘛。 喂，同埋你唔知你自己唔會識得點樣跌落地啊嘛，好係緊要啊，所以咧咪就話咧，之前試過有一個人就係冚到個頭，即刻送去醫院咯。 係會啊會啊， 啊 但係而家最慘係咩咧？你覺唔覺得我哋咧越係咁樣講咧，就越多人玩？ 唔會嘅，唔會跌嘅嘛。 我哋讲抖音咧，就以为喺内地啦。我头先咧特别走咗咧，因为其实外国 佢而家传到去出边噶啦，因为抖音系近呢几年咧中国软实力其中一范嚟噶，杀到入去日本啊、美国好多地方，我哋都会玩噶。咁 我譬如我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咧，头先我上咗外国嗰个抖音嘅版本度睇啦，我哋国所有嘅大明星咧都有抖音嘅一个自己嘅账户咁啦。Justin Bieber 红啦，系咪我见到佢头先其中一个咧，就系佢上。在咗嘅一個抖音嘅片段啦，佢係冇傷害自己啊，冇拍鹽啊，冇劇人啊咁樣，佢只不過係佢做咗一樣嘢，就係剃須，佢將自己剃須擺咗上去，係得到5,300,000嘅點擊率，即 我唔想做節目啦。 睇住佢， 喂，人哋 都就只不過係 人哋係邊個啊 ？Justin Bieber 係咯，人哋邊個？佢做乜佢都人影啦。 係啊係啊， 意思就係話咧，其實呢件即如果呢一啲譬如話拍鹽啊嗰樣嘢嘅挑戰咧，如果嗱佢剃須啊無傷大雅， 係啊係 係，睇佢靚仔啫係咪？ 係啊。 但如果係一啲咧即係唔健康嘅呢啲咁樣嘅挑戰嘅話，嗰、那個影響力真係哇三保全球啊大佬！ 其实就真系喎， 唔系，但系最大分别就系咧，因为我哋唔系 Justin Bieber 咧，你唔可以就系用剃须呃到5,300,000啊嘛，你唯有可以做咩咧？你就攞自己条命咯，你唔拍嫌嘅，边有咁多人 like 先得噶？ 唉，我剃眉啊，我负责。 系啦，所以记住啦，如果唔想嫌命长嘅，就唔好玩拍嫌挑战啦。 明高度负责嘅态度，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亦都愿意向疫情较重、有需要嘅国家提供协助。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38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5766人染病，35人死亡。新增病例大部分来自大邱市。总理丁世军主持内阁紧急会议的时候说，政府已经制定措施增加口罩供应，在确保医疗和检疫等部门的供应之后，将会向民众平均分发。他又说原则上禁止口罩出口。南韩今日将会派出三个小组到越南，为在当地被隔离的270多个公民提供协助。越南禁止过去两星期曾经到大邱和庆尚北道的游客入境，来自南韩其他地区的游客就要在指定设施或者旅馆隔离14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清凉，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8点，升276点，总成交金额48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5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9.2，升5.2；中国铁塔1.98，跌一仙；中国平安88.7，升1.7。盈富基金26.75升2毫，汇丰控股51.75升4毫，阿里巴巴205.2升3元，友邦保险76.5升1.45，美团点评100.5升1.3，小米集团13.12升1.6，建设银行6.44升3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3，英镑10.005，瑞士法郎8.13，澳元5.152，加元5.805，新西兰元4.894，欧元8.6618，每百日元对港元7.2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65。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9，升199点。港金现价报15,190，升3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38.83美元，賣出1639.5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个封路措施啊，受道路事故影响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啦，同埋洪隧方向近住芜湖街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东九龙走廊啦，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新山道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受道路事故影响啦，呢一段路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龙尾排到新山道。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啦，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啦，由于是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津桥啦。环保大道另外咧系有道路工程近住石角路噶，咁而家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环澳路。西营盘的东边街由于有爆水管，现在介乎皇后大道西至第一街的东边街为一行车线封闭，去医院道的车辆就要改行西边街。另外皇后大道西西行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东边街的慢线都是封闭。补充较早前由于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受道路事故影响，近着芜湖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现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刘平仪，今年14岁，读紧佛瑞女书院的中二。我现在有6个青年纪录和8个分龄纪录。在2019年的 D1 学界度，我在50米蝶式顺利胜出长池分龄游泳的 Field 赛度，我游到27秒45，打破了纪录，亦都在100蝶度攞到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直播室有桂花田曾志豪同埋 Home Office 黄耀祖。 Hello， 早晨。 Hello， 系啊。 嗱，两位咧，即系我两位拍档啦，你哋觉得自己对于时装嘅认识有几高咧？ 好深，好深， 阅文其长， 唔系真系好深噶， 系咯， 系啊，深即系嗰个好难嗰个深咯。 唔系唔系，好深嘅意思就好深你啦，咁样嘅意思咯。 唔系，即系好似啲题目咁，哇，真系好深啊，咁样系啦，你明唔明啊？ 时装冇嘢噶， 对于我哋嚟讲都系好深咯，呢个题目。 OK， 我觉得我都 carry 得几好啊，我最 update 嗰啲圆宾碌我都 carry 到啊，而家系咪先？ update 个咩碌啊？ 圆宾碌啊！ 我的壁光啊，我 carry 到噶。 可能真系隔住咗个电话，可能 好彩啫嗬。 我听着你话自己系铅笔啊，你知唔知？ 我都系铅笔啊，我个角色系叫铅笔啊。 你知唔知系东施效颦咯？铅笔同埋铅笔真系。 系啦 ，OK 噶，系啊。如果我有心就铅心笔噶啦。 如果有纸嘅就铅纸笔噶咯。 系啊，好嘢。如果你跑步嘅话，会变咗咩？铅笔跑噶啦。 啊、如果是一个波咁系咪圆球嘅咯？ 呢句 做咩啊？秒 呢句呢句差系好争好远啊！ 系你 都两个转咗个名字，有波嘅就叫跑咩啊？有跑又叫波啊？有个球又叫圆球啊？ 如果你成个波咁样叫圆球啊？ 唔啱啊！哎呀，真系。 不如我唔好开题啦，我哋呢一 part 我哋继续 正 题 keep 住喺度讲。 好啊，你成日俾人点嘅就叫圆点啦，好冇？ 就要关埋佢 噶啦，系咯但如果你成日你成日说方咧，就圆方噶咯，好好啊，真系我拣呢只歌。 你啲头发好直咧，咁咪圆直咯。 系啊，啱啊，你又赢啊呢次真系。 诶，好啦，够啦。 好啊，嚟啊。 嗱，今次讲嘅系咩咧？因为咧， 我系完美啊。 仲嚟啊！我啱啱见到我有啲 我谂住赢噶啦，呢一个系 round up 嚟噶，完美。 系啊 ，perfect。 好啦，俾你 round。 时装嚟讲，我系 perfect。 我想 问 我 系 源头添。 系啊，嚟嚟嚟嚟。 啊，好敏感啊，呢件事啊。 好啦，好啦。 嗱， 嗱，大家唔讲啦嘛。好，咁我讲最尾一句，完。讲完。 好啦，讲完啦。 系啦， 系播歌啦。 都十一点十三分啦，讲到。 好啦。好啦，快啲啦，做做点啊？ 因为 我哋唔系啊，唔系时装达人啊。 系啊，唔系啦。咁但系咧，呢个欧洲咧就有呢、這个，而家就喺巴黎嗰边咧，就有一个时装周啦，系咪？咁其实讲真啦，同我都冇乜关系嘅，因为人哋参加得嗰啲时装展啊，永远都系嗰啲大品牌啊，即系啲价钱贵啊。 唔系啊，其实我谂啦，你咧如果去参加即系睇嗰啲咧，你好惨咯，成日恶个头好高好高，嗰条颈咧， 我冇讲嘢， 唔系因为个坐喺下低睇噶嘛，通常都 唔系因为对我嚟讲都系高噶，嗰啲全部 model 嗰啲咧，哇，条腿都六尺噶 咯， 已经。 唔其實歐洲牌子我好多都著唔到啊，即係真係 明嘅，我哋明 身型咧，係咪？嗱，錢你就可以幫到手啦，即係加大碼嗰啲幫到手。但今次佢就話咧，歐洲時裝展咧就第一次咧喺巴黎嗰度咧出現咗其中一個大嘅品牌，都真係國際品牌嚟㗎。佢今次就揾咗一個新嘅設計師，落嚟啲我哋都會聽到㗎啦。啊，邊一個設計師又轉咗去邊個品牌啊？做設計咁樣。 好犀利㗎！對於嗰啲設計師嚟講，嗬，可以去到一個另一個大品牌裏面做一個。 如果我轉咗著第二個品牌都是大新聞嚟噶， 系啊， 我意思系我哋嗰啲尿片咧，同埋奶粉一转咗牌子系大新聞嚟噶。阿仔饮咗第二个牌子嘅奶粉会唔会肚屙啊？ 嗱，今次咧个牌子咧转咗个新嘅 designer 嘅时候咧，仲行埋嗰啲衫，佢做咗嘅衫上埋天桥咧，就成为咗英国几大嘅一单新聞。因为今次咧佢揾咗嘅设计师咧，英文名好简单嘅啫，就叫做 AI。人工智能 系啊， 会话我哋成日都会担心咧，喂，有一啲嘅工种咧都会俾人哋俾一啲 淘汰 啊嘛。但我哋不嬲都几有信心，就系创作呢一方面咧，唔容易被取代嘅。 Oh, no. 今次咧已经有品牌咧就系用咗 AI 去帮佢哋设计最新呢一季嘅系列啦。 系、 哎、 啊，咁佢即系唔系 OK？ 即系可能佢系用电脑咧，佢 random 地咧，系咪即系或者将啲数据统入晒落去？ 嗱，呢个就系好似啦，嗱，因为我哋大家都会拗头，咁始终因为不嬲就系会话，哇，嗰啲人工智能啊取代唔到人嘅呢啲嘅创意啊各样嘢， 系系 点解今次咧佢哋可以做得到嘅咧？第一步就系头先咧豪仔讲嗰步， 大数据全部入晒去。 系啦，即系譬如我哋个品牌嗰、那个，我哋呢、這个时装品牌系风骚品牌，佢就会将风骚品牌过去咁多年咁多唔同嘅季度、嗯、所有嘅设计咧，就一次过塞晒俾嗰个AI， 甚至乎咧唔系将佢哋自己个品牌，因为譬如佢哋话要 AI 去设计一件外套咁样啦、嗯，其实 AI 对于外套系冇 concept 噶嘛，一个概念系啲咩嚟噶嘛，但系佢哋要做嘅嘢咧就系将所有佢哋见到乜嘢叫做外套，掉晒落去部电脑度。话俾 AI 知呢、這个就为之外套啦，咁你就可以咧当中你就再分析啊。 嗱，呢个系外套，呢、這个系外帽，呢、這个系外裤。 啊，又嚟啊！ 呢个系外卖 啊，呢个系外号。 系啦，唔系你要将所有嘢入晒落 AI 度，佢要分类噶嘛，系咪？ 系啦，咁 呢个外人 系唔啱嘅，外套就啱啦。 系啦，系啦，系啦，外裤唔啱嘅。 要筛查噶，要去翻摊咁样。嗱，呢个剩翻外套喺度啫。 系啦，系啦。 所有嘅資料入曬去之後咧，佢哋咧就可以成功地製造到同埋創作咗啲新嘅全新系列出嚟啦。跟住就 咁個樣咧，嗱老老實實睇唔睇得出咧，會有唔同噶。 啊！最衰而家见你哋两个唔到啦，我会话 你着咗啊？ 着佢哋， 你着咗个 睇 下。 我有相喺度，其实咧就真系，譬如嗰件嘅外套啦，你就咁睇，你系唔会睇得出系人去创作出嚟啊，系电脑去创作出嚟。我就咁睇，我会觉得哇，几有型，几靓添，仲要觉得个感觉。 其实好合理噶，你有冇发觉咧？好多咧嗰啲 designer 咧喺个天桥上面着出嚟啲衫咧，我哋下边嗰啲评论系讲咩噶？哇，都唔系人着嘅， 系啊，大家系话点？着啊， 唔系你啊？点着咯？通常都喂都唔系人着嘅、 啊， 佢一系就咧无端端咧就有啲皱纸咁啊，折喺个身度啊，一系就成个着龙摆喺个头度，跟住你话喂唔系人着嘅嗱，佢而家咪就系因为你讲得多唔系人着嘅，佢就索性揾个唔系人嘅嚟同你设计啦，都啱晒啦而家。 到噶佢咁样，系真系唔系人嚟噶咁样咯，我哋可以讲咧。 系啊，但系咧，而家会唔会令到譬如话嗰啲潮流界嗰啲咧，佢哋有冇咩反弹先？即系佢哋会唔会 吓？未见有，我哋问下咧，买衫嗰啲人啊，呢啲先至系老板嚟噶嘛？系。当有呢个新嘅系列出咗之后咧，佢哋做咗个少少嘅调查，即系唔系一个大数据嚟嘅，但系都会问翻啊，究竟咧你对于人设计嘅衫，定系呢一个系列啊，由 AI 设计嘅衫，边一个你中意多啲咧？ 系。 得出嘅结论系 AI。 AI 赢咗，有70%嘅朋友咧，觉得 AI 啊，人工智能设计嘅衫咧更加啱。但其实呢个又好合理嘅， 系 因为其实佢收集咗咁多嘅数据，佢收集咗成个时装界嘅， 系啊， 点样去做一件外套，跟住佢就 scan 即系自己分析好咗之后，佢去设计一件衫出嚟，合大家嗰个心意系好合理嘅。 咁我见到咧嗰啲相咧，即系佢 AI 设计出嚟嗰啲衫咧，都真即系。即系其实都系望落去舒服咧，你系接受嘅。即系可能真系大数据咧，即系话啊最 popular 有啲人诶点样着嗰啲衫啊款啊颜色啊等等嘅设计咧，佢摆晒喺里面。 犀利啊！你揾到我睇唔到啊，仲系。 系咯，而更加估唔到一样嘢咧，其实唔系净系嗰啲咧国际嗰啲鞋。 哦，我就睇唔出嘅真系。 系啊，我哋会尝试去咁样做之余咧，另外就算系嗰啲咧，我哋话嗰啲 fast fashion 嗰啲咧，快速连锁嘅嗰啲时装店。其实佢哋都尝试做嘅呢一样嘢，个原因系啲乜嘢？真系点都估唔到，系同环保有关系嘅。 嗯， 环保有关。 其实点解会同环保有关系啊？因为佢就系话咧，原来因为 AI 做嘅衫咧，可以好切合到究竟啲人啊，佢哋个心态，佢哋想要嘅系乜嘢？做咗个研究就 系 话咧，你屋企有10件衫，其实你当中咧可能得4-5件衫系你会着嘅啫。 O K， 咁就即系话有5件系嘥咗噶啦。大家而家谂住啊，又唔系好贵，买咯，摆喺度咯咁样。但系话如果用 AI 咧去帮你设计嘅话咧，可能就会更加针对到究竟一个人啊，佢究竟系需要啲咩？ 系啊，即系话 想买啲咩？ 边一嗰啲款？是最啱你最 suitable， 即系话你嘅外形着得靓，唔系话人有你即系譬如八折裙咁，唔系个个着得好噶嘛，系咪啊？ 系喂嗱， 佢可以帮到我哋手啦。 嗱，老实大家咧回想起咧，你曾经立过、睇过、望过嗰啲时装设计师嗰啲衫咧，嗱，好平心静气，好老老实实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有冇觉得佢哋嘅衫似系 AI 设计多啲咧？ 点解咁讲咧？ 佢哋嗰啲全部都唔系咧。头先我哋讲话系即系所谓顾客友善嗰啲嚟噶嘛。嗱，即系譬如咧，你好正经咧，如果你见到有人有个 譬如嗰件泳衣系三点嘅，净系得嗰件三点啊， 又或者嗰件明明系西装褛嚟嘅，佢就用咗咧，佢好地地有布，佢唔用噶，佢唔用嗰啲 PVC 胶，佢唔开心噶。又或者咧，总之有个就嘢甩落嚟嘅，你每次睇嘅时候，你都会觉得。点解佢一定要左边系正常膊头，右边一个咧孔雀开屏咁样咧就摆喺隔篱，人哋就同你讲 fashion 嚟嘅，你识乜啊咁样？咁咧，如果你用头先嗰个AI 嚟做对比咧，嗱，好认真，你真系会觉得咧，以前时装设计师嗰啲衫咧似系 AI 设计出嚟嘅。如果你话 AI 咧就整到好亲民咧，为咗你所谓顾客度身订造咧，佢唔系更加人性化咩？系咪其实我哋个时装设计咧，即系讲到好似好权威咁啊？系咪有啲走火入魔啊？即系我哋点解成日见到我哋出嗰啲衫咧，你都会觉得话唔系人着嘅，唔系人着嘅，着唔起，着唔起，着唔起咁样，会唔会因为 我啊？佢系我哋着唔起咋？即系我成日咁谂嘅。我见到嗰啲衫，哇！行天桥嗰阵时咧，真系亦都有呢个感觉噶。唔系人着之余咧，我会多一个谂法。啊，如果我有嗰个 model 嘅身形，我未着得到呢件衫， 都唔得噶，都唔得噶。 就算你有嗰个 model。 度，你喺条街度唔会见到嗰啲啦。不过嗰啲衫可能真系，譬如上大 show 啊，跟住去攞奖啊等等嘢， 真系咁样。 系啦，去表演唱会啊，真系歌手嗰啲， 你系表演就有咯。同埋你记唔记得咧？嗰阵时其实呢啲时装展咧都有另一个挑战咧，系令到佢哋都好尴尬噶，就系咧啲整蛊节目啊。有冇印象呢啲整蛊节目呢就话。 呢件衫系边个设计。 冇错啦好多次㗎啦佢哋外国呢譬如话嚟緊有巴黎时装周。佢话呢一定呢就要系真系顶尖设计师呢有自己作品先参加到嘅。佢呢就有嗰啲当地嗰啲电视台呢就整蛊。佢就话呢嗱我而家呢就扮系名时装设计师我就混入去。佢仲要为咗令你觉得呢佢嗰件衫呢系冇可能有任何一点设计嘅成分呢。佢系会特登，譬如去外国嘅女人街度啦，求其买嗰啲咧20蚊件嗰啲即系 Hello Mimi 嗰啲衫咧，然后就将佢剪两个袖，跟住咧黐两条须上去，跟住佢就话：我一直带住我呢一件作品去参展。最惨系咩呢你都记得嗰啲整蛊节目，无论系有翻去捧场嘅嗰啲懒系时装嘅 blogger 啦，又或者系嗰啲捧场客啊，或者嗰啲所谓买手咧，有好多都。中招嘅喎， 你挑战专业你真系几好玩， 成日都话哦，你系边个嘅？哦，呢个系我哋最有名嘅设计师咧，Alexander J. 天田咁样，佢全部都哦，哇，你个作品咧好 inspire 到我哋啊，咁样，然后大家就涌埋嚟咧，就话好靓啊，好靓咁样。咁你话几咁尴尬？ 结果 呢个系咪好尴尬？个人好释怀噶， 系啊，真系啊。 时装呢啲嘢，我哋识啲乜嘢啊？系咪？其实连时装达人都未必知道时装系啲咩嚟噶。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咧，即系可能都系一个反思，就系、是。喂，点解竟然 AI 会取替到你呢会唔会真係可能时装呢嗰、个审美啊或者可能嗰、那个。 有时离地一啲啊。 会唔会有时我古怪咗少少呢真係。 唔係，不過我就會覺得咧，始終都係人手啊，即係嗰個設計咧係會唔同嘅。佢即係嗱攞大數據，咁可能啊嗰啲設計師攞大數據都可以做到呢啲。不過佢唔要咁普通啫嘛， 其實 係 嘅， 要標奇立異， 要有個人特色， 咪 有個人特色嘅，一定係咁樣嘅。 到有一樣嘢咧，就是、AI 咧，暫時咧，就算你揾到一個設計師，即係佢可以做到設計師嘅工作啦，佢反而咧未做到一個售貨員嘅工作喎。因為有陣時咧，譬如阿田，你買咗件衫，可能你自己一個人去行。街，你買咁照鏡都唔知道，硬係好似爭啲定點樣？你會問一下個 sales， 喂，你覺得邊件靚啲啊？咁當然啦，個 sales 通常都會講，你兩件都著得好靚啊，咁樣即可以俾到意見啊，做一啲選擇咧。咁啊，始終呢一樣嘢咧，如果要同一個顧客有一個直接嘅交流嘅話咧 ，AI 咧暫時都仲做唔到咧。 唔係啊，你啱啱相反啊，你知唔知啊？呢、這个已经做紧啦， 系咩？ 系啊，呢、這个咧系阿里达达咧，佢已经开咗一间咧， okay. 不过佢你可以话佢未大流行嘅，佢系做咗个咧时装 AI 时装嘅概念店咧，佢、正正就系头先你讲嗰样死啦，俾你噏中咗啊！佢就攞 AI 嚟帮你揀衫啊！佢代替咗嗰个所谓嘅售店售货员咧，譬如你揀咗一条碎花裙啦，佢话咧你只需要用佢个系统咧，佢就会帮你建议配搭咧，就话不如你试下着呢一对长 boot， 你可以用咧上面呢一件嘅小背心，再帮你加埋件粉绿色嘅外套， 咁样配搭咧就俾你估啦。 系啦，嗱，即系你 buy 唔 buy 一回事啊？但系佢哋似乎咧向紧呢个目标进发啊！ 唉，咁我谂好彩我哋唔系时装达人，亦都唔系向时装路线度走嘅咧。 有 DJ 系咪就嚟都会有 AI？ 唔系，你听我讲，头先 AI 嗰个售货员咧，我亦都唔担心，因为佢有一样嘢咧，起码我觉得呢个 AI 佢仲未做到嘅。 咩啊？ 就系嗰样就系话。哦，我觉得呢件衫好啱你着 喎、哦。佢先讲嘢，咁咪 AI 咯。 唔系嗰啲咁假嗰啲，你嗰啲行过果栏咧，或者行过街市，佢同你讲，喂靓姐， 系啊， 嗰啲橙包甜呢啲暂时都取代唔到系嘛？ 哇，系啊， 我觉得呢件衫真系好衬你啊，两件都咁靓啊，真系。 我食咗苹果啊，肯定系笑咪咪啊，人都靓啲啊。 OK 噶 ，OK 噶，我哋暂时仲有得捞噶，我哋一齐继续吹捧下得噶啦。喂，呢、這个就真系完啦。袁斌唱的歌啊， 난 남자가 그대를 사랑합니다 그 남자는 열심히 사랑합니다 매일 그림자처럼 그대를 따라다니며남자는웃으며울고있어요얼마나얼마나더너를이렇게

另一人同在英国发现的病毒相似，认为病毒变异可以用来追踪病毒传播路径。澳洲国家科学机构说，已经分析115个基因组序列，正在分析病毒变异的相关影响。中国科研团队日前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近期产生149个突变点，并且演化出 LR 型和 SR 型，其中 LR 型更加具侵略性，传染力更强。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德灰利亚尔逝世，享年100岁。法新社引述德灰利亚尔的仔话，父亲在家乡秘鲁离世。报道说，德灰利亚尔在198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1986年成功连任，曾经获得25个国家授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清凉，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8点，升306点，总成交金额57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1点，升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00.4升6.4，中国铁塔1.98跌一仙，中国平安89元升2元。美团点评101元升1.8，汇丰控股51.7升3.5，盈富基金26.8升2.5，阿里巴巴205.4升3.2，友邦保险76.8升1.75，小米集团13.1升1.6，建设银行6.46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07.33，瑞士法郎0.957。澳元0.662，加元1.34，新西兰元0.63，人民币6.939，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265点，升165点。港金现价报15,20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9.45美元，卖出1,6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受道路事故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咁启德隧道咧都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啦。就系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咧封路重开，咁启德隧道咧都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咯，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啦，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人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喺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行驶马路上的单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是玩玩星期天的侯家明。惊慌和黄乱猛抢之后，是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家人和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 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继续系多云有雨嘅呢一个朝头早啊！电话旁边继续有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 系啊，喂，早晨啦吓。喂，我想话咧，即系喺而家疫情之下咧，咁啊，即系大家人人咧都好严谨地去做足自己，做好自己啦，系咪？如果系好多余嘅物资，就去捐献俾人啦。你估喺呢个时候，有冇啲人喺度咁刻意去恶搞一啲短片去揶揄人哋啊？ 有。 即系 夜 人哋咩啊？即系夜人哋戴口罩咁啊！我叫你戴口罩。 即系夜遇人哋多物资定系咩啊？ 即系系咯，即系咩都好啦。即系会唔会有啲咁嘅人啊？仲即系喺呢啲咁疫情严谨嘅时候喺度做呢啲咁嘅嘢咧？ 梗系会啦，系咯， 有啦， 你太天真啦，阿富人。 唔系咁，但系系咪？ 即系你好似讲紧话，有冇人喺呢个时候会做坏事一样？咁梗系有啦。如果唔系，我哋使乜要警方出嚟咧？吓， 系啊，靠晒佢啦。香港始终有。 咁但系问题系而家大家。都喺度嚴峻緊，喺度大家好緊急嘅 時候。但你可唔可以講得清楚啲？佢揶揄緊乜嘢方向嘅嘢先？即係我同阿祖好難咁樣估。係啊， 好，意大利， 意大利， 而家冇嚴峻啦。 係，冇錯。 佢竟然俾佢個 friend 法國嗰邊咧，就有人咧就整咗一條惡搞嘅片， 係 就喺度揶揄佢哋。 我揶揄佢哋， 咁勁啊！仲牽涉到兩個國家， 係咯，講緊國家。 咗啊！你明唔明白啊？ 系咯，咁啊，即系你觉得唔搞错啊？咁 揶揄佢哋太紧张，揶揄佢哋疫情好严重，觉得佢哋处理得唔好。 佢咁样嘅，佢拍咗一条用 pizza 嘅片出嚟，咁咧个 pizza 咧就咧影住咧就有个厨师 系 一路 cut 一路就整嗰个薄饼。咁、而喺薄饼上面咧，就整咗啲番茄啦，红色嘅番茄啦，加上白色嘅乳酪啦，仲有绿色唔知名嘅，即系唔知乜嘢嘅材料啦吓。啊，咁红白红白绿呢三只颜色， 即系佢哋嘅国旗。 系啦，就系、是、正正佢嘅国旗。跟住咧就话啦，意大利国旗嘅有咁有特色嘅薄饼，跟住一个旁白仲喺度话啦，哎呀，呢、這个系最新意大利出嘅薄饼，将会全球流行。 哦，即系一个cut紧嘅意大利咯。系咯 ，cut 手中嘅意大利薄饼啊嘛， 系啊，佢啊，即系讲紧即系疫情啊嘛，佢 疫情 严重啊嘛， 全球流行啊嘛， 佢净整埋嗰个即系佢嗰个英文corona 系咪啊？ 系嗰个新冠病毒啊嘛， 系啦咁样，咁跟住咧就片出嚟之后咧，跟住咧就咁当然啦，佢哋就喺度自好开心咁啦，就揶揄人哋啦， 觉得自己幽默咗， 系啦，你知外国人好兴幽默噶嘛，但系咧意大利嘅即系佢哋个头就话啦，喂。 你唔係話而家疫情咁樣，你嚟拍呢咁嘅片，我覺得你哋好侮辱、好諷刺我哋嘅國民咯，咁樣好嬲啊！ 已經係大家全民抗疫，不分國族、不分種族界線 啊 嘛。但我想問一下先，呢、這個你話法國嘅片咧，係法國嘅政府去做啊，定係只不過可以 有網民啫嘛？ 一個網民、法國人咁樣啊？ 唔係政府，唔係政府，咁係法國一個電視 台 佢播出一條惡搞嘅片啦，咁、但係都唔啱數啊嘛，係咪先？即系喺呢段时间系应该大家齐心啊，跟住大家互相关心啊、问候等等噶嘛，都唔系咁样话。哎，佢哋啊，即系仲要话人哋系全球流行呢个意大利薄饼、啊，咁啊，即系话佢哋会散播病毒。 我试下帮佢哋谂先。其实头先佢讲嘅嘢咧，冇一样嘢系即系其实讲真，冇一样嘢系有错噶。因为的而且确真系有好多意大利北部嘅朋友，佢哋感染咗， 同数字都唔少添。 跟住佢哋就将佢散播到其他嘅地方，而其实呢件事系真噶。咁所以会唔会系话你当好似？諷刺時弊又好，或者提醒翻法國嘅朋友，可能如果你而家要諗住要去意大利旅行嘅話，呢、這個就未必係最好嘅時機啦。即係可唔可以用呢個角度去睇咧？ 唔係，但係咩叫揶揄咧？即係就話你而家呢個咧，唔係正正經經話意大利有疫情，你要小心。係 啊，佢係話佢散毒啊嘛，個意思係 即係有少少似好似抵你死啊。 其實意大利真係有散毒喎、 有。唔系我明啊， 呢个唔系事实嚟嘅。 唔其实可能就系咧嗰个分别咧。嗱，你谂下， 即系你报道同埋去笑鬼佢， 系啦， 就两样嘢。 即系你谂下，如果咧我哋明白咧，就系我哋祖国疫情好严重啦，但系有冇人会够胆咧？可能就话，原来你知唔知啊？而家湖北啊，特产系咩啊？就系呢啲啊，病毒啊，武汉啊，其实佢特产系病毒啊。哇！我谂你要死都好难 看，我 都 系咁， 即系唔单止系话你 唔够胆， 梗系啦，即系唔系第一，唔单止系你嗰个后果严重啦，第二咧都会俾人哋话你喂 bad taste，即系你真系品味问题。 即系你 见 到人哋咧仲踩咗两脚， 系啦，你可能即系你冇理由话嗰度而家咧就有好多，譬如话医院嘅，佢哋有啲方舱医院啊、战地医院嗰啲，咁如果你就话我知道你嗰啲武汉啊最出名咧就唔系黄鹤楼嗰啲，其实就系方舱医院啊乜乜嗱，咁咧虽然你话呢个系事实。咁但系咧，可能人哋嗰度听到咧， 系咪我嚟俾你笑咧？系咪？ 最紧要就系嗰样嘢，佢有冇做错先？嗱，不过如果咁样，我哋又话分两头啊，会唔会咧？就系因为意大利咧，上次我哋讲嗰啲新闻咧，咪话佢哋仲系好不羁噶嘛，即系都唔中意 戴 口 罩。 系啦，喺议会里面度开会，有议员戴咗口罩，反而系俾其他嘅议员取消。 系啦， 佢哋已经意大利对于呢件事，可能已经系好严肃对待噶啦。 嗱， 但系严肃对待同我哋心目中嘅严肃对待都唔一样。 系啦，究竟啊，佢话呢个意大利厨师咳紧，又冇戴口罩，佢会唔会除咗系即系攞意大利嘅特征之外咧，仲系有？即系现实子句咧，可能就话喂，原来而家要戴佢啦，佢真系唔戴口罩嘅，仲要唔戴口罩煮嘢食，咁你唔戴口罩煮嘢食，你咪即系将啲病散俾人哋。嗱，如果咁咧，又老老实实，你系意大利嗰个薄饼，你都唯有哑忍嘅啫，鬼叫你真系咁做啊？ 好似可以俾人讲咗个事实咁，揭开个村嗰个疮疤咁。 系啦，即系如果你真系事实咁啊，大件事啲啦，系咪啊？ 覺得係嘅學啊，即係喺呢個其他嘢可以玩啊，但係呢啲唔疫情嘅，即係同埋有人死咗咧，即係同埋咁嚴重嘅時候咧，係咪可以即係將呢個笑人嘅嘢去即係收收斂佢，唔好去笑人哋，咁咪勸下人哋或者幫下人哋好過啦。 唔係咁幾樣嘢嘅， 外國人啦又係 咪？唔係唔關事嘅。嗱，有啲人就唔睇得呢啲嬉笑怒罵嘢噶嘛，有啲人咧就嚴肅認真咧，亦又唔得 嘅。 係啊，唔係即係樣樣都係會有人唔喜歡嘅。 當然。 咁啊，最早嗰阵时咧，我唔记得边个欧洲国家咧，佢咪玩咗个讽刺嘅漫画咧，就将我哋祖国嗰五星旗啊，就变咗新冠病毒嗰五个嘅病毒图案摆上去啊嘛。嗱，你一样系跌入同样个嗰个设计里边噶。严格嚟讲，佢冇讲错噶，因为当日疫情最严重系中国大陆，嗰度又系源头。咁然后咧，你可以话咗外国，只不过系话咧，你哋而家呢度已经真系变成咗一个病毒大国啦，所以就将嗰个国徽咧，嗰几粒星星就换咗病毒。咁但系中国人睇到梗系唔中意啦，佢会觉得话喂，咁你而家真系笑我哋啫，做咩讲到系我哋系病毒大国咁样啊？你唔嗱，所以佢你而家你咁样变嘅话咧，跟住如果美国又多嘅话，你会唔会将你嗰啲星星全部变晒病毒啊？咁样嗱，又跌咗落呢啲陷阱里边噶啦。 又跌咗呢个陷阱度啦。 而家咧，即系佢哋嘅意大利嗰个叫做农业部个嗰个部长咧，就话啦：，喂，佢呢段片吓好可耻、哦，咁样跟住咧要佢哋要求道歉同埋下架嗰段片。 系，咁嗰个法国电视台咧？ 啊，咁啊，佢就话将即系将片下架嘅，但系有冇道歉就未有交代啦。 我谂就唔会啦，好好多外国嗰啲咧，佢都系玩到尽噶。嗰阵时甚至乎即系你话两下丹麦嗰阵时咧，佢哋嗰个漫画系讽刺紧嗰啲即系伊斯兰咧，结果啊搞到好大件事啊，即系Charlie Brown 啊嘛，嗰阵时嗰个咩查理布朗定咩噶，结果都佢哋唔会道歉噶，即系死伤好惨重。 跟住你就下架啦，即系佢会要求呢样嘢啦，咁但系就冇道歉咯。不过我就话好似唔系几好嘅。 咁、当然啦，你从一个 道德高 啊，唔系道德高，唔系啱嘅。你从佢嗰个方向出发咧，你觉得你唔好笑噶嘛？咁意大利咪笑翻法国咯？法国好似都有噶嘛？ 未知佢多唔多咩？ 唔系啦，你大家都有疫情噶啦。如果你咁样嘅话，你 法国都有， 系啦，你都可以笑佢噶。你咪攞翻樽葡萄酒出嚟咯。不过你谂下咁样笑嚟笑去，做咩先得噶？系咯， 即系其实，但笑真系冇意思。因为其实如果你要谂另外一个欧洲嘅源头咧，其实真系嚟自法国噶。因为就系法国咧滑雪嘅地方咧，有一位嘅朋友，佢就好似系喺新加坡度就过咗去嗰边滑雪。 系啊，几个人啊嘛，有 系啦，就传染咗俾唔同人。即系你可能会话欧洲其中一个出现确诊个案嘅源头都系法国嚟噶，咁冤相报何时了啊？系咪又笑翻佢哋要上山喺度滑雪啦？ 系啊，仲要咧，法国咧原来话佢有两个市长系确诊咗添啊。咁如果你用呢、你用呢个嚟玩嘅话，喂，好大件事、啊。跟住意大利咧，我觉得如果佢真系想大家幽默对幽默嘅话咧，好啊，我唔抗议你啊，我又搵意大利电视台又拍翻一个咧，耶，两个市长一齐中招，大家可以嚟竞选新市长啦，咁样。咁啊，何苦咧？系咯，讲下讲下嘅话咧，依家啲人会唔会投诉我哋噶？香港而家挑起国际事端啊！ 唔系，我嗰系讲翻啲， 我哋引述翻段新闻啫吓。 系啊。 For the time has come for us to do some searching. We've been here too long.Time has come, the stranger must part and travel on once more. People come and go, linger and smile, faces pass. 一啲意大利嘅气息 我听到佢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净系呢个。阿祖，你听唔听到啲意大利嘅气息啊？ 唔知道 你本身就算听到你问完呢个问题之后，所有意大利嘅气息冇晒咯。 点解咧？意大利冇男人咁样讲嘢噶咩？ 你冇嗰阵除咯， 佢呢只歌叫 Italy Song， 唱歌嘅朋友系 Modern Children， 但系我听嚟听去啊，咁佢嗰啲我仲以为有啲独立烧嗰啲啦，系啦 ，OK， 系冇嗰啲嘅真系。喂，嗱，讲下咧，日本啊，我哋咧成日都话呢个地方咧，应该系比我哋更加即系。先進啲啦，或者你會覺得咧文明好多噶嘛、嗯？我哋經常都話，喂，我對日本冇失禮人啊咁樣咧。嗱，但係最近呢個疫情咧，我覺得佢突然間真係將佢打落原形啊！ 係啊，跌咗好多級啊！ 我見到呢個新聞咧，我直情覺得咧，喂，即係其實我哋以後咧真係可以話翻屋企啦，去日本。以前我哋係因為覺得有親切感去得多，而家我覺得佢同我哋一模一樣。你去日本，你直情有一种翻屋企嘅感觉，家的感觉。 咩啊？直情会觉得咧，我翻咗啊老家啊，以前嗰个老家咧就系话我自己个屋企，而家好似翻乡下嘅感觉啊。因为我哋好多香港人嘅乡下系内地啊嘛， 系 见到佢哋嘅做法咧，我同内地都有得挥。 系啊，嗱，譬如咧呢一单系同厕纸有关嘅新闻嚟噶。 哦，系啊。 之前咧就系抢厕纸，咁你已经系所谓抢咧，就话大家扫晒喺超市里边嗰啲咧。咁我喺风头火势都讲过咧，我就话哇咁嘅谣言都信嘅，即系原来佢话口罩同埋厕纸用相同嘅原材料，搞到啲人就惊咗。咁但系唔同噶嘛，一个我哋闻，一个我哋摆都唔同， 材料都唔同啊，应该讲 系啦。好啦，佢都信咗啦，佢都信咗啦。咁而家咧衍生出嚟咩咧？因为厕纸真系佢哋原来嗰边仲系所谓即系救急用品咁样咧，买唔到啊嘛。咁佢哋会唔会偷厕纸？ 系啲 咁边度地方都有贼嘅，咁样讲。 但系唔同噶嘛，我哋以前觉得佢哋唔会噶嘛。 偷厕纸讲紧 系啦，你觉得日本人直情系佢哋边会讲粗口嘅啫？佢哋咁斯文，佢又有礼貌。 我咁讲嘅，我都会咁谂啦。佢哋有斯文，又有礼貌， 又有钱， 又领公公， 系咯， 全部都系假象嚟嘅。 系啦，同埋又成日话咧，佢哋会有嗰啲叫做咩路不拾遗嗰啲咧，无人看管嗰啲摊档咧，有间唔时都会话噶嘛，你点会做呢啲嘢咁样？撞鬼你咯！我睇到呢一个话日本有偷厕纸贼大量出现啊！而家 嗱，我本身想讲咧嗱，咁我不嬲都相信佢哋一样会有人偷厕纸嘅，因为咧人性嚟嘅，即系如果人有贪念系不分种族噶嘛。 系， 如果你话唔系一个、哦。好多人去偷厕纸，咁呢一个我就真系觉得好 奇怪。系啊，嗱，因为点解你会得出咧好多人偷厕纸呢个结论咧？首先咧就试完咧，佢话有人咧就喺佢哋自己嗰啲即系社交平台度咧，就上载咗咧一个大嘅背囊，跟住里边咧就系有起码五六卷、塞满晒成个背囊嘅嗰啲厕纸。咁啲厕纸你都几睇得出咧，应该就系嗰啲商家咧、嗰啲店家咧。譬如你喺里边开大嘅时候咧，佢会本身有一卷厕纸挤喺度嘅，系啦，因为佢好干净咧，白色咧冇任何花纹咧，即系最简洁嗰个版本啊嘛，系啦，你睇得出嘅。咁然后咧，原来佢就话咧，有人试过咧就摆咗上网咧，然后就话耶， yeah， 我今日大成功啊，偷咗好几间咧，佢仲要系咩咧？便利店嘅厕纸。即係有啲咧就係偷嘅， 話自己偷， 係啦， 仲有成功，係啦， 收有啲。 我想問下佢係喺鋪頭度偷啊，定譬如我去咗一個商場啊，佢入邊本身有一個公共嘅廁所，佢有廁紙，我將佢嗰度一卷偷咗，等佢即係直情係即係佢冇老闆刀，即係話打劫咁樣嘅啫，但係就去到嗰 佢係喺便利店嘅廁所度偷，因為咧日本嘅便利店咧同台灣一樣係有廁所啊嘛，佢咧而家就喺佢便利店裏邊嗰個廁所度咧偷咗嗰啲廁紙出嚟，咁咧於是乎咧嗱，你話一张相， 厕所又唔可以安闭路电视噶、 哎。你知唔知有人提议安闭路电视啊？而家 咁又唔得， 系啊， 黐线嘅唔得， 梗系唔得啦。嗱，但系佢而家夸张到点咧？佢而家第一有人摆咗呢张相啦，第二大家影到咧有好多间唔同嘅，无论系便利店定系佢哋嗰啲商场咧嘅厕所咧，里边就贴咗张纸出嚟，就写住话：客人请不要攞走我们为你预备好嘅卫生纸。 嗯、 即系叫你唔好攞走啊，唔好顺手牵羊攞走咗成卷。 哦、即系话除咗之前喺度即系贴告示话，请大家唔好浪费食物啊， 系啦， 嗰啲跟住而家就告诫嗰啲嘅佢哋。 系啦，你唔好攞走啦。咁、有啲咧，有啲铺头咧，直情夸张到咧，佢就话嗱，我真系唔知点执行啊。佢系咁样嘅，佢系张纸啊贴咗喺里边写住，你要厕纸同店员讲啊。 咁但系你谂下，通常你入到去嘅时候，可能系除咗一条裤噶啦嘛。 有冇制禁嘅咧？ 系啦，我如果除咗条裤嘅时候，我先发喂唔系嘛？喂，点解先偷哥冇钱钱？咁点算啊？真系 唔系啊！真系离谱到过分到要去咁样去偷人哋啲公共洗手间嘅厕纸。 系啊， 呢、這个唔得。 咁然后咧，仲要 我都知道咧，因为咧，即系近日睇电视咧，都见到世界，即系讲紧啦，澳洲啦，美国啦，跟住日本、韩国咧，又系好似我哋早阵子香港咁样啦，冇厕纸，冇米，冇水，冇日常用品， 系 即系又系咁样抢晒货嘅，知道嘅。 系啊， 我都见到啊，我见到有朋友咧，就住喺澳洲嘅悉尼嘅，跟住咧佢就系 send 咗条片过嚟咧，真系好似香港嘅状况， 一模一样 啊， 就系7:00 按咗 mark set 高噶啦，嗰啲人 系啦，排晒队先，排晒队入去就抢咁样，即系其实。死啦！即系咪真系成个世界都癫咗噶啦？ 系 啊，咁样 嗱，佢咧一嚟就咁样啦，二嚟咧就有啲店家咧，直情嗰个措施系咩？就话我唔俾借厕所。 嗯， 我费事你入去厕所顺便偷咗我啲厕纸。 哎呀， 因为有阵时咧，你入过嗰啲厕所咧，佢会都储埋几卷，可能摆喺度噶嘛，佢都正常摆放地方。佢而家惊你入去偷，佢厕所都唔借俾你。咁跟住咧，有一个咧就直情夸张到咧，就提议话我可唔可以装闭路电视啦？咁即刻俾人哋喝停就话，梗唔得啦，喂，你已经影埋我嗰个 pat 咁点算咧？然后最绝系咩咧？有一间咧就照样供应厕纸。但是就拿条锁链穿住两个厕纸筒锁埋一齐救命啊喂日本 人。 你知唔知佢仲锁住边度啊消毒酒精嗰樽嘢。都锁住埋啊。 即係我咪话囉我哋有见到啊嗰个酒精搓手液上面贴住啊我哋有闭路电视望住你啊你冇諗住偷啊。 係啊佢全部都会有咁样嘅情况所以你突然间发觉死啦日本变成咁样。咁所以呢你知唔知而家话佢哋呢最鍾意呢就係边两个日本人出嚟啊。 哦，大卷厕纸， 真系好鬼醒啊！呢啲80年代烂 g 题，同埋就小卷厕纸，系日本都冇厕纸啊！ 酒精搓手液，佢日前同义工将呢批防疫物资、超级市场礼券以及健康资讯单张包装好，再由义工捐赠俾一个非政府机构，之后会派发俾长者同低收入家庭。郑若骅又话：上个月中到访元朗朗善村，向有需要嘅家庭派发口罩同防疫物资，了解疫情对佢哋生活嘅影响。另外，律政司同其他政府部门今个星期一齐逐步恢复公共服务。佢当日视察律政中心，了解律政司为保障员工同公众所采取嘅各项预防感染措施，包括喺入口设置体温检测仪器、酒精搓手液等。中国、巴西和澳洲的研究人员先后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变异。巴西研究人员发现两个从意大利回国的确诊患者，一人的病毒和在德国发现的病毒相似，另一人和在英国发现的病毒相似，认为病毒变异可以用来追踪病毒传播路径。澳洲国家科学机构说已经分析115个基因组序列，正是分析病毒变异的相关影响。天气方面，清凉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雨，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清凉，随后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5点，升303点，总成交金额622.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1点，升12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00.8升6.8。中国铁塔1.98跌一仙，中国平安89.05升2.05，美团点评101.8升2.6，汇丰控股51.7升3.5，阿里巴巴205.6升3.4，盈富基金26.8升2.5，友邦保险76.6升1.55，小米集团13.12升1.8，建设银行6.44升3仙。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005，瑞士法郎8.131，澳元5.148，加元5.803，新西兰元4.896，欧元8.6592，每百日元对港元7.2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83。日经平均指数报21,272点，升172点。港金现价报15,2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8.88美元，卖出1,63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连翔道去翻美孚方向咧，未到奥运站，近住富盈花园呢一段系挤塞嘅。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咧，一段都系挤塞，龙尾牛头角港铁站。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搭棚最紧要就有 IT。 帆同电脑科技有咩关系啊，师兄？ 系 I 型狗臂架、T 型狗臂架嘅 IT 啊！ 我知道，仲要有洋葱圈 吓、啊，洋葱圈都出埋，食咗会大力啲噶。 唔系啊，我记错咗啊，系安全吊带要扣喺稳固嘅系稳装置，例如羊眼圈。 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吊棚工作风险高，注意安全，免招、啊。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抽湿机咧系唔可以放喺滴水嘅衣物下面噶，隔尘网咧亦都要定期清洗，用完咧就记住要掹走个插头，切勿长时间使用，出街亦都唔好用啦。 想知多啲用电安全嘅知识，就要留意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9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咁 home office 嗰个有啊黄耀祖，不过呢个时候有豪雨佬。 豪雨录，讲个秘密俾你听啦。 轻轻关闭双眼，不要再望我，只伸手去触摸，体温很接近。刺激着你。 我哋而家成日都会喺 WhatsApp 啊，喺 Facebook 度收到唔同嘅小道消息，好多时候都冇头冇尾，总之无端端传到你面前嘅时候咧，就已经讲紧一个谣言。系啊，但系个谣言究竟系点嚟嘅咧？已经揾唔到源头噶啦。我上次都成为咗谣言嘅散播帮凶啊？点解咧？因为有人传咗张相俾我，系一个超级市场里边嗰嚿唔知菠菜定白菜定西兰花咧，100蚊一个。咁我就第一时间将佢转发俾唔同嘅人，啲人问我系咪真噶，我仲话系啊，系我朋友影到噶。 咁后来当然知道，其实你个朋友就即系隔篱嗰个朋友啦，好多人都有嗰张相嘅。到而家我都唔知道究竟嗰嚿西兰花定菠菜系咪真系曾经卖到100蚊一个？你有冇曾经谂过咧？会唔会可以揾得翻嗰个源头喺边度嚟嘅咧？即系话当你收到呢一个咧，喂，譬如话咧有个窝窝戴住个口罩嘅时候，你有冇谂过边一个系第一个将呢张相散出嚟嘅咧？边一个话俾你听嗰个西兰花系值100蚊嘅咧？而家咁科技先进，应该好难揾得出咯，咁都我哋讲下以前一个好经典嘅谣言案例啊。呢个就唔系发生喺香港嘅，系发生喺头先我哋讲过嘅日本嗰度。但我觉得呢个案例咧，真系好值得同大家讲解一下。佢系发生喺几时咧？我未出世，桂花田数下手指啊，可能出咗世出嚟蒲紧噶啦。系几时咧？1973年。呢一单咧，原来喺日本咧就称之为咧叫做丰川信用金库谣言事件。嗱，1973年，真系40几年前，嗰阵时佢哋发生咗啲咩谣言呢？点解而家啲人会攞翻出嚟？因为大家发现金色对比好似嘅。好啦。当年嘅丰川信用金库事件，我先讲咗结论俾你听先。结论咧就系当日咧，大家就发觉，喂，唔得唔得，呢一个信用金库咧，即系其实佢系等于其中一种嘅银行体系咧，但系就唔似系我哋平时咧可能可以好普遍咧，普通市民都可以做嘅存款。佢话咧系佢哋其中嘅第二种嘅银行形式嚟嘅。佢个结论系咩咧？就系喺1973年嘅时候咧，发生咗挤提事件，发生咗挤提事件。咁好啦，咁点解？会挤提呢？因为大家觉得佢唔掂先会挤提㗎嘛。咁、那个谣言系点样嚟嘅呢？原来大家搵返转头，竟然系可以知道边一个系零号病人，系第一个散发呢个谣言嘅。我哋一起返返去1973年嘅日本先。係啦，而家带你嚟到1973年嘅日本，所在嘅地方就系爱知县宝饭郡小板井町嘅一架电车上面，哇，几咁仔细，叮叮，劲公劲公劲公劲公。1973年嘅12月，三个女高中生喺呢一架电车上面倾偈，而佢哋就直接摧毁咗一间银行咁滞。你冇听错，系三个女高中生。点解呢？佢哋系咁样讲嘅，有一个女生就话啦：，系啊，好开心啊，因为就嚟毕业啦，我已经咧攞到一份工作做啦。隔篱个女生就话啦：，咩工作？咩工作啊？我啊去咗丰川信用金库嗰度度做嘢啊。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就话啦：，吓，但系咧信用金库佢个前途好似唔系几好、啊。嗱，你要留意啦。当时呢一位女同学佢嘅意思系咩呢？意思即系佢觉得咧。你如果系嘅，就去嗰啲大银行啦，因为可能无论系升职啊、加人工啊，可能个保障都会大啲嘅。对于个打工仔嚟讲，佢就唔系话嗰个信用金库咧生意唔好，佢系觉得信用金库咧始终就唔系大银行。即系如果你举香港嘅例子，你去咗间细银行，同埋去咗嗰几个大物业一对比咧，你可能你啲同学都会同你讲话，喂唔系、啊，好似大银行稳阵啲咁样嗱。就系稳唔稳阵呢两个字衰咗啦，因为咧隔篱咧嗰个第三个同学咧，佢就听完之后咧，佢就净系听到就话哦，你系咪觉得呢个丰川信用金库系咪真系有啲问题啊？于是乎隔篱咧，即系如果你话梅兰谷竹嘅话咧，阿梅同兰讲完之后咧，阿谷咧佢就觉得咦，好似呢个信用金库有啲问题、啊，好啦，佢就带住呢个问题问咗咩人呢？就问咗佢屋企里边嘅一个姑妈，佢就问佢啦，姑妈。去丰川信用金库翻工系咪真系唔好噶？咁样好啦，呢个姑妈咧听完之后咧，佢又再传俾第二个，因为咧佢得到个信息就系话系咪丰川信用金库系唔好嘅咧？咁样，于是乎啊，姑妈咧就问边个咧？就问咗佢阿嫂啦。佢就同阿嫂讲：喂，听讲咧丰川信用金库唔掂，系咪啊？嗱，由开头嘅前途唔系咁好啦，到唔系咁好啦，去到最尾直情话唔掂啦。嗱，隔咗4、5个人咯。咁呢个大嫂听完之后咧。 佢又走去边度讲咧？佢就做 facial， 佢就同佢 facial 嘅师傅讲咧，佢就话：哎呀，你知唔知啊？乜嘢啫？你块面好紧啊！哎呀，多谢你。唔系，但你知唔知咧？听讲话咧，芳村信用金库咧唔系好掂喎。吓，唔系嘛？美容师又收到呢个信息，美容师咧都要去帮衬人噶嘛，佢就揾咗个洗衣铺嘅老板一齐喺度即系帮衬嘅时候咧，佢就同洗衣店嘅老板讲，佢就话：喂喂喂，听讲咧信用金库咧芳村嗰间啊，好似好唔掂啊咁样。然后呢、这个洗衣老板娘呢，佢就不停同每一个嚟买衫啊洗衫嘅客人讲呢，就话：哎呀，陈师奶你又嚟洗衫啊，哎我讲你听啊，芳村信用金库呢好似唔掂啊咁样。吓、啊、真係㗎，一传十，十传二十，都本来未系爆发嘅，点知有咩情况发生咗呢？有一个呢做嗰啲 gas 炉啊，即係总之做呢啲即係飲食啊 gas 炉具嘅一个老板呢，就去嗰度借电话打。因为1973年呢梗係冇手提电话啦。佢就话：嘿，老板娘借个手啊，借个电话嚟打打咁样。老板娘就好啊，你打啦。咁佢就当住老板娘面就打电话。咁啱得咁巧，呢、这、一个呢、这个叫做gas 炉嘅老细呢，原来佢呢就係芳村信用金库客人嚟嘅。佢就当住老板娘面借电话，然后就打电话讲啊：哎，你同我喺里面攞120万 yen 出嚟咁样。点解佢要攞咁多钱出嚟呢？其实因为佢系正常嘅交收，因为佢系呢个客户嚟噶嘛，佢攞啲钱咧就要埋单，咁呢个好正常嘅行为嚟噶。但系你谂下，嗰、那个老板娘洗衣铺嘅老板娘，佢就已经信咗芳村信用金库系有问题，然后突然间听到有人喺佢个电话度话我要喺度攞120万 yen， 佢即刻就癫咗，佢觉得一定大件事啦，有人咁大个存户都攞钱出嚟，一定好唔掂啦。于是乎呢个老板娘马上叫佢老公：喂老公，快啲攞晒啲钱出嚟，叫埋你啲朋友都攞晒啲钱出嚟。一传十，十传百，今次就唔止传到百，系传千传万呢，喺头先讲个小镇里面呢瞬间蔓延啦。然后一个礼拜后芳村信用金库挤提，一日之内就俾人哋攞咗26亿日元啊！新聞都埋埋添，我睇翻嗰啲新聞嘅圖片咧，佢而家即系40几年之後咧，大家追究翻起嚟咧，就會發現一個咁大嘅金融危機起因，竟然就係三個女高中生喺電車度講嘅説話傳錯咗。嗱，呢一單新聞可能你話喂，同香港隔好遠喎，欸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你都会是那个女高中生，你都可以有机会是那个阿姑阿嫂，你亦都有机会就是那个洗紧头的时候听人讲，喂听人讲好像你好不掂咁样。是啊，一传十，十传百，原来无论是讲紧以前定是而家，无论讲紧日本定是香港，这种这样的风气都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原来真是冇得停的。其实唯一可以停是什么呢？真的你不要懒、啊、你有没有发现刚才一个谣言的传播链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做一件事，譬如当那个阿姑呢被那个小女问喂是不是信用金库好不掂啊，如果你不懂的话你不要懒，你不要说、啊、不知道、啊、你不要这样就算数，可能你说不如我们问一下人、啊、或者我们做一些资料搜集、啊、我们会不会可以找一下多一些渠道去确定一下呢。嗱，你有冇谂过？佢从来都冇问过一个人咧，就喺信用金库度做嘅，佢就净系周围问唔同嘅人嘅啫。所以有人话谣言止于智者，有人话谣言就止于记者。但系我发现，原来谣言首先就要止于就系止于懒惰咯。千祈唔好懒惰，你自己停一停，谂一谂，最紧要系揾一揾。咁话唔定就唔使又抢厕纸啦，又话唔定又唔使又抢晒银行啲钱出嚟啦。女高中生嘅威力40几年后仲系存在噶。夜更动感，剪影中有一个身影靠近我，影子一对搞错，不需多发问。我心会别人停住了电灯，但我又再亮灯，竟竟仿佛。有一些想讲，这些仿似菲林，不准他见过。有过秘密，秘密与心窝，从未谈论过，请相信我。让你未停真，愿意为你留尘歌，从未为爱反 重重反锁，感情不要对我斥责，这也没结果。若然是明白维护我，要守约未能渡过，又知不起莫慌。不要泄露我，一生总欠一个真心的爱人。 的爱人，的爱人， 隔住个电话都打冷震。 有 个秘密，秘密与什么呀？Come on， 有李慧敏嘅秘密啦、啊，仲有我哋嘅黄耀祖啊。 系啊，但我要收翻先，因为我惊咧，我头先咁样讲话，听到你唱歌咧，我打冷震。 你惊 呢样嘢咧，会唔会牵涉到歧视啊？你明 我绝对唔会，绝对唔会。我觉得只不过你鉴赏能力出现咗问题。我唔会歧视你噶，系系。 我以为你净系都终于了解到，其实你嘅演唱能力系好有问题。 有个秘密，秘密与什么？从未谈论我。 嗱，点解话要小心讲歧视咧？因为嚟紧呢一单新闻咧，就系同歧视有关嘅。头先阿田咧，你都有讲到咧，意大利同法国因为疫情嘅关系啊，都会有啲喂，你系咪歧视我啊？系咪要咁样表达啊？ 系啊。 原来就算喺我哋香港呢一度咧，我估而家应该咧，即系讨论得最热切嗰个嘅平台。应该就是飲食業界会不会有这个歧视的情况、我想最大单那个应该就是张宝华、黎子珊那单。但我讲这单之前我想讲一个我昨天发现的东西，跟着我看到新闻之后我都会觉得，咦，他是不是这间餐厅有歧视呢？话说我昨晚就去了这个中环区那里吃饭，跟着在中环区吃饭的时候，其实讲真的、餐厅是我经过那间餐厅的 OK 满人的，甚至乎回头他都有一些的外籍的朋友就拿着杯酒在谈着偈这样的。咁你见到呢，内外呢都主打系做外国人嘅生意㗎啦。但我就见到喺佢哋嗰个门口嗰度用中文字连咗几隻字出嚟。佢就话因为疫情嘅关系，我哋暂时呢就唔会欢迎游客嚟到我哋餐厅度食嘢啦咁样。其实就咁睇嘅时候，你觉得有冇问题㗎啦？有冇歧视嘅情况出现咗啦？ 其实呢，就你话冇就唔系，有冇就假嘅。咁即系点解要揀人啫？即系打开门做生意，都话打开门做生意嘛。但系呢啲情况喺日本，早喺日本都已经系会有出现噶啦。咁即系其实，不过大家接唔接受咁解啫嘛，系咪？ 我要听多啲证据先。 系啦，因为我觉得好吊诡嘅地方系咧，其实 佢点知我系咪游客咧？ 佢成间铺头做紧，即系喺度帮衬紧嘅人，其实都真系外籍人士嚟嘅，真系。西人嚟嘅，真系。 咁但系西人喺好多都有喺西人喺香港做嘢嘅。 系啊，但系唔系啊，但系吊诡嘅地方系佢嗰张纸系净系用中文字去写咯。 嗱， 咁就即系首先嗱，其实佢系主打做外国人生意，咁但系嗰一扎嘅外国人其实睇唔明呢一张嘅标语 嘅，净系睇得明嘅就系中国人啦， 系啦，台湾啦， 香港人咧又唔属于游客啊，咁佢又唔系呢一张俾香港人睇啊，咁你会话，咁其实佢可能真系主打呢一张纸系俾可能啊吓 内地人 嘅内地嘅朋友嚟睇嘅，咁你觉唔觉呢间餐厅有歧视嘅嫌疑啊？咁样 嗱，之前咧就我唔知系咪同一间餐厅咧，佢就已经讲咗就话，我哋唔招呼嗰啲讲普通话嘅客人，就话台湾就例外咁样，咁啊后来咧就俾人投诉啦，佢就改咗，佢就话咧得啦，冇问题，不过咧我哋全店嘅店员咧以后唔识讲普通话，净系识讲广东话嘅啫，你咪照入嚟咯咁样，即系佢就用咗呢啲即系 唔讲俾你听啦，总之你嚟到我冇系啦，我唔识 佢，总之用啲不合作运动啊，唔迎合运动咁样咯，而家你呢一个。其实你可以话佢嗱最低限度，佢系选择咗客人，佢真系选择咗客人。你话佢系咪歧视咧？都似乎好难话佢系一个即系正面嘢嚟嘅，系咪先？你都好难话佢正面。 因为其实我估咧喺而家一众嘅餐厅，佢哋做生意咧，其实本身已经好难啦。但佢哋更加会好担心啊，有冇做坏自己个招牌啊？大家例子有一个曾经确诊咗嘅人，曾经去过佢哋餐厅度食嘢嘅话咧，咁我会话嗰间餐厅你真系准备落闸啦，应该都好难做落去噶啦。变咗咧呢一阵子，我谂啊，其中一单好大单嘅新闻就会见到啦，就系张宝华，即系我哋之前嘅主播啦，系咪？佢就本 身咧就谂住喺一个餐厅度同佢嘅朋友阿黎子珊、阿子珊姐姐庆祝生日嘅，咁啊订台咁样啦。咁但系后屘咧，佢哋呢一间嘅餐厅咧就拒绝咗佢嘅预约啊咁样。咁啊就令到佢觉得好嬲，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我谂大家都知道，即系张宝华同埋黎子珊 一齐喺个公主号嗰度就翻嚟香港嘅，系 啦。但系就令到张宝华好嬲嗰样嘢咧，佢就系话：喂，唔系、哦。我已經接受了呢個醫學監察14日，之後除了翻工之外，佢話我40多日冇出過去吃飯噶啦。點解佢哋咁驚咧？因為其實佢完成曬成個嘅監測嘅過程 了、嗯，即係隔離都隔離完啦，係啦。 係啦，佢話如果你哋真係咁驚嘅話，不如你哋就索性唔好開門做生意啊咁樣。佢話有事實證明啊，有啲人啊係冇病徵，依然都係被感染嘅喎。咁、嗯、你防唔到噶，咁點解你唔俾我哋嚟啊？咁樣。 所以如果咧你用翻呢一個例子咧，頭先你話唔招呼。中國人嘅嗰個食店咧，其實嚴格嚟講咧，就算你唔好話佢你做咩淨係歧視某一類人咧，你都可以話、嗯、其實佢係唔聰明嘅，因為點解咧？嗱、嗯，而家已經係意大利又有，法國又有，美國又有，泰國又有， 即係外國人後冇咯。 其實已經係度度都有，仲要分分鐘咧，佢哋嗰個防疫意識啦，難聽啲講，因為大陸已經爆咗咁多個月咧，佢、嗯、哋已經大家眼見好嚴重咧。其實佢哋可能驚嘅情況咧，分分鐘已經係比起而家你話意大利或者歐洲嗰啲咧，又 係 更甚嘅，即係佢裏邊可能疫情好嚴重，但係咧佢哋每個人嘅意識咧，如果對比咧，可能仲高啲。咁如果你用呢一個嚟計嘅話，咁好難做生意嘅。嗱，你使唔使寫住哦？望住個表先，意大利唔招呼， 邊度人多就邊度。 南韓唔招呼，日本唔招呼，泰國唔招呼。喂，美國而家華盛頓州以外都有人死咗，美國唔知邊個州我唔招呼。即系你除非写到咁嘅啫，系咪？系啊，嗱，因为如果你想、啊、你想话俾人听，我唔系歧视你啊，因为边度有疫情咧，我就禁边度嚟嘅话咧，咁你唔系即系嗰张 list 其实系冇人入得嚟咯。 摊开本份报纸啦， 你冇入得嚟喎。 有啲报纸日日都会去公布边度有事边度冇事，你自己对号入座，睇下你系边度嚟咁样。 系啊， 咁又好难嘅，因为可能佢哋有嗰个国家，即系譬如我哋香港都有噶。 系 噶。咁唔通我哋香港人又唔得咩？咁系咪？ 系啊，但系有一样嘢大家要好留意嘅事咧，就系做餐饮业嘅朋友啊，因为最终咧就系呢个最新消息嚟嘅，张宝华咧系向咗呢个评基会咧投诉嘅、 嗯嗯， 因为佢觉得咧应该要向评基会投诉。喂，而家食个饭都俾人歧视，其他人咧都可能一样，因为呢一个病而受到不公平对待嘅，咁、嗯、啊投诉啦。而评基会咧做咗个最新嘅 comment， 系点啊？ 佢就话残疾定义咧系包括埋病毒嘅、 哦， 如果你系拒绝提供服务嘅话，系有可能会违反咗残疾歧视条例。 系 啦。咁、 okay、 所以咧，即系我谂大家之后咧，对于可能譬如张宝华佢哋今次嘅事，佢哋已经系完成咗嗰个隔离噶啦嘛，系咪、 啊？ 都会话不如你哋唔好嚟，你知你哋自己咩状况噶啦咁样。其他嘅餐廳們，你哋諗住要點樣保住自己個生意，亦、啊、都點樣做生意，即係中間要揾個好啲嘅平衡。 真係要諗清諗楚先得咯。 如果我係開食肆啊，我就調翻轉啦。歡迎張寶華、黎子珊、陶傑，快啲嚟我度食嘢。喂，呢條橋呢個時候梗 work 好多啦，係咪先？ 仲抽水啊？ 仲抽水咩？真係。好啦，而家聽住新聞先啦嚇，翻嚟繼續有風騷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宣布主动调查惩教署生产的 CSI 口罩分发情况。公署指出，近月市民对口罩需求急增，不少传媒和市民表示有 CSI 口罩流出市面，令人质疑有人涉嫌挪用或者转售 CSI 口罩。申诉专员赵慧贤表示，近日社会关注 CSI 口罩可能被滥用，公署亦都收到投诉，因此决定展开主动调查，审研惩教署和物流署在 CSI 口罩的生产、分发和点存的安排工作有没有不妥善之处，若果发现有关的机制或者程序存在不足，会向相关的部门提出改善建议，期望能够从源头堵截漏洞，避免出现 CSI 口罩被滥用。申诉专员邀请市民在4月6日或者之前，以书面的方式向公署提供相关的资料或者意见。由社福机构工会进行的调查显示，近70%的受访社福机构员工认为 所属机构防疫装备不足，工会都收到求助，指出有个别的社福机构向员工表示，如果上班的时候需要口罩，可以向单位购买。工会认为雇主有责任主动向员工提供装备，确保职业安全和健康，促请社福机构不要将责任转嫁员工。社会福利机构员工会过去几日以问卷访问545个在社福机构工作的员工，有26个会员反映有18间社福机构完全没有口罩存货。工会说多间大型机构宣布下个星期全面复工，工会的调查发现超过九成的受访者担心恢复正常上班安排会导致单位成为疫症在社区爆发的源头。一个确诊新型肺炎患者饲养的狗只对新型冠状病毒反复测试呈弱阳性反应，渔护署表示显示狗只已经低程度感染病毒。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即使病毒由人传播至狗只，不等于猫只也都一定会受到感染，呼吁市民冷静。他说2003年沙士期间有位淘大花园确诊患者的猫狗进行基因病毒检测，当中有八只猫和一只狗对病毒呈阳性反应，但当年全球各地未有出现动物组群爆发，也都没有发现猫狗成为病毒的源头，将病毒传给人类。何柏良建议市民照顾或者接触猫狗的时候要先清洁双手，为猫狗清理排泄物之后要以1:99稀释家用漂白水消毒地面，之后自己再清洁双手。中国、巴西和澳洲的研究人员先后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变异。巴西的研究人员发现两个从意大利回国的确诊患者，一人的病毒和在德国发现的病毒相似，另一人和在英国发现的病毒相似，认为病毒变异可以用来追踪病毒传播路径。澳洲国家科学机构说已经分析115个基因组序列，正是分析病毒变异的相关影响。中国科研团队早前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近期产生149个突变点，并且演化出 LR 型和 SR 型，其中 LR 型更具侵略性，传染力更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雨，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早上清凉，随后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9点，升307点，总成交金额631.2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1点，升12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0.8升6.8，中国铁塔1.97跌2仙，中国平安89.05升2.05，美团点评101.9升2.7，汇丰控股51.7升3.5，阿里巴巴205.4升3.2，盈富基金26.8升2.5，友邦保险76.8升1.75，小米集团13.1升1.6，建设银行6.44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07.3，瑞士法郎0.956，澳元0.662，加元1.34，新西兰元0.63。人民币6.939，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241点，升141点。港金现价报152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9.31美元，卖出163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徐嘉晴，隔咗两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啲咩唔同呢？ 当时大家都礼礼让让，客客气气咁样。经过咗两年嘅洗礼，大家都熟络咗啦。今次访问嘅内容都系围绕紧中伤，我仍然系单身。好多谢你哋啊！ 我系徐嘉晴，想知道我同两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搭棚最紧要就有 IT。 搭棚同电脑科技有咩关系啊，师兄？ 系 I 型狗臂架、T 型狗臂架嘅 IT 啊！ 我知道，仲要有洋葱圈。 吓，洋葱圈都出埋，食得会大力啲噶？ 唔系啊，我记错咗啊，系安全吊带要扣喺稳固嘅系稳装置，例如羊眼圈。 唉，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吊棚工作风险高，注意安全，免招、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走走走走，做咩我嗌极你咁多声，你都唔应我啊？你咁样好冇礼貌嘅，妈咪教你好多次啊！ 得啦嘛， 你应人啊嘛。 其实我都讲咗好多次噶啦，你听下我把声 系。 我变咗声噶啦， 我知道你變了， 我读中四啦， 我知道。 其实唔一定要我咁大个都仲用叠字嚟嗌我噶嘛，你可以叫我阿祖或者我英文名阿祖咁样都可以嘛，系咪啊嘛？ 咁喺屋企啊嘛，你介意啲咩啫？好啦好啦， 我介意你用叠字嚟叫我，真系会火噶， 系嘛？咁使唔使叫你 JoJo？ 好，过嚟妈妈细细下吓。OK， 你可唔可以话我知你企喺窗口嗰度成个钟做乜嘢？你唔使翻。翻学啫，但系你都有功课要做噶，你唔好吓阿妈 啊！阿妈唔使惊，阿妈我做完功课噶啦，我咁大个，其实你唔使担心我啲功课啦。 OK OK， 我都担心唔你，系啊，但系你仲未答我问题、啊，你企喺个窗口嗰度做乜嘢啊？ 我睇紧人哋搭棚啊！ 搭棚？搭棚有咩好睇啊，仔？ 咩阿妈？你唔觉得搭棚？是一件好神奇嘅事嚟嘅咩？淨係用竹枝同埋嗰啲尼龙篾就可以搭成，喎好犀利㗎。妈咪，你知唔知嗰边嘅师傅搭緊一个乜嘢嘅棚架？ 吓，阿仔，即係你企咗成个钟，你咪企到 short 咗？我点会识㗎？你问你爸爸啦。哎呀， 我知阿妈，我话你知啊。佢哋係搭緊一个呢叫做悬空式竹棚架，俗称叫做吊棚，係一种竹棚架嚟嘅。一般嚟讲，吊棚呢就係单棚层嘅结构，以棚架或者狗臂架结构支撑住，例如从楼宇的外墙伸出的悬空结构，而整个棚架就是全靠现存楼宇支撑住的。 哇，阿祖，你连悬空式竹棚架都懂，叻仔喎。 是啊，我都觉得是啊。 其实这些都是阿爸以前你教过我的嘛，我不像阿妈，我有记性啊，我会记住你跟我讲的东西的嘛。 咁样俾你吓，嗰啲说话话翻我咁话啦嘛吓， 阿祖 似你啊， 你真系有记得我讲嘅嘢？ 系阿爸， 咁点解你唔听我讲啊？食多啲饭，高啲啊！ 系， 我都唔想噶阿爸， 阿爹 我已经食咗好多饭，但系唔高系另外一件事嚟噶、啊。 老公你冇怀疑我， 你应该食少啲饭啦，瘦啲啦。我教过你噶嘛，通常几时会用到悬空式竹棚架咧？ 悬空式竹棚架通常都会用喺楼宇装修同埋维修工程啊嘛，好似换水喉管。更换窗门、 安装分体式冷气机，仲有外墙修葺，好似嗰啲外墙漏水修补，同埋外墙油漆等等咁样噶嘛。 等先，呢两仔爷可唔可以唔好可以咧？大家好 ，V 晕晕咁样噶啦吓，倾偈啫嘛。啊，其实乜原来有咁多情况需要用到呢啲圆 系圆空式竹棚架嘛？又或者你话吊棚啦，嗱两个字你记性差啊嘛，容易啲记噶嘛会。 系 good boy good boy， 系诶，咁喺呢个搭建呢个吊。吊棚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嘅咧吓？你留意 要注意好多嘢嘅。 系点啊，老公？ 首先必定要由专业嘅工程师或者合资格嘅人士去设计呢个吊棚，仲要揾一个合资格人士去直接监督上个吊棚嘅搭建、扩建、更改。或者拆卸工程， 好犀利阿伯，你讲得好精彩啊！ 多谢， 好权威。 系系，咁设计啊，梗系要揾专业人士去做咯，唔通我真系设计咩？咁啊，设计做得好，出嚟嘅成品先会有保证噶嘛。 你都有设计，你成日设计陷害我。 我点会陷害你呢？ 想当年嗰个雷电交加嘅晚上， 阿爸我听咗好多次啦，可唔可以唔好再听呢一啲故事啊？ 好啦，当然啦， 咁咪几好咯。如果唔系，都有持股定啊你系咪？ 因为喺设计嘅时候。工程师是会对吊棚的负重作出实际的评估的，清楚定明吊棚的安全荷载量，是要找装置的类别和搭建的方法。吊棚一定要设有稳固的支撑，斜撑啊、I 型狗臂架、T 型狗臂架。 哎呀，老公，你咪系嗰个 我系乜嘢？ 你咪嗰个支撑？ 我系有型狗臂架， 唔系、我以为阿妈话你系嗰个 T 型 T 骨牛扒添。 T 型狗臂架，讲 系有啲肚饿添。重要啊，外墙嘅露台啦、窗台板同埋窗台支撑，唔好用楼宇嘅装饰结构嚟支撑个吊棚啊！ 阿爸，我记得噶，你曾经同我讲过咧，话喺搭建吊棚嘅时候，工友系一定需要佩戴住全新式嘅安全吊带嘛，我记得啊。 哎呀 ，Jojo 啊，哎呀， 唔好跌字啊嘛。 我都唔系早早咯 ，Jojo 咯，我两个中文、英文都有噶。 阿爸，其实你咁多年点解可以仲支持到？ 你见我成日早出晚归就知啦。 岂有此理啊吓！点 解我要生活 喺 一个咁样嘅家庭度长大啊？ Listen to me, please. 好啦好啦， 好啦，阿祖啊，你平时读书又唔见你咁好记性，我记得你上次中试测验好似耿耿合格噶啫。 衰仔， 突然间插埋阿爸鞋啊！ 你上次话你全级考第一个中试测验，点解变咗耿耿合格噶？ 唔怕，唔好咁样讲，阿爸，我讲翻正题先啦吓。嗱，阿妈， 莫非你全级都唔合格？你一合格已经系全级第一？ 系就系、是、咁样，一定系咁样。 好复杂啊！ 系噶， 可唔可以再讲多次你头先讲嘅嘢啊？ 你唔明啊，翻去煮饭啦！ 唔怕，阿妈，我答翻你个问题先。 Okay, 阿妈，你要记住，我哋嘅人嘅记性系有限噶嘛，系咪？所以我哋要记得一啲自己有兴趣嘅事，咁梗系会容易啲噶啦。好似你打麻雀啫嘛，点样计翻数啊？跟住交易嗰阵时有几多钱要交水电煤啊？嗰样嘢，咪住先，麻雀话 咩啊？ 我哋三个上个月嘅电话费好似仲未交 吓。仲未交？ 哇！你嗰个话有回音喎、啊，阿爸， 几幼稚你！ 咁激动，我哋屋企大 电话费， 唔好咁激动。啊，得啦得啦，晏啲咪搞咯。咁你而家冇电话用咩？系咪先？我哋都系言归正传，讲翻阿仔头先企咗成个钟头喺窗面望住嗰个咩吊棚系嘛？讲翻搭建嗰个棚架先。喂，工友咧除咗要佩戴全新式安全吊带之外咧，咁仲有啲咩要注意噶？ 哦，我知道啊，嗱、 啊， 棚架上面咧系必须要设置适当同埋密铺嘅工作台，仲应该设置安全上落嘅设备，以便工友来往棚架上嘅工作台同楼宇之间啊嘛。 仲有啊。吊棚上的工作台应该要装设护栏同埋踢脚板，咁就唔会踢晒脚啦。 哦，就唔会踢晒脚。咁啊，搭建呢个时候咧，有咁多嘢要注意，咁搭好晒啦。咁啊，用之前又有冇嘢要做下咁啊？譬如油系油咁样啦。诶，仲有冇话要填啲咩form啊？诶，又有啲咩证明先得噶？搞咁多嘢好似。 阿妈。你咁劲嘅，你唔同晒，你今次叻翻次喎，真系。 你话我边度劲啊？ 吓，话你嗰个智慧好劲啊，竟然记得有嘢，仲可以问到啱嘅问题啊！ 系咩？系咩？系。 因为咧，吊棚咧喺搭建完成之后咧，专业工程师或者合资格人士咧，要以设计图则嘅复核翻嗰个系稳系统啊，同埋个吊棚咁样噶。 冇错，仲要根据建筑地盘开括弧安全山括弧条例， 即系安全啦、啊。 首先，填写俗称。开引号棚子山引号的第五号表格， 咁即系棚子表格啦， 证明棚架安全先可以俾工人使用噶。 哦，哎呀， 好权威啊，爸你又 好有型咁样，好似搭得啊。不过嗰阵有时睇新闻咧，话嗰啲工友咧，因为咩一时贪快啦，贪 方面咧，会用啊支撑吊棚嘅狗臂架咧，装唔够嗰啲咩螺丝啊，系咪啊？咁啊，搞到咧个吊棚咧唔稳阵，用用下咧，哇，好多人惊噶，成个冧晒落嚟啊！咁点先算系够螺丝啊？ 我知阿妈你讲紧咩啊？ 即系点样用够嗰啲螺丝系点样啫？ 你讲紧嗰啲叫做系稳螺丝，跟我读一次，一二三， 系稳螺丝。 嗱，系稳螺丝咧，就是、要确保呢个棚架要有足够嘅承重力同埋稳定性。每个狗臂架一定要装上三粒又或者以上的系稳螺丝，绝对不应该贪快而装不够一些系稳螺丝的。还有我记得的系稳螺丝的底部结构物料一定要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好像混凝土那就对了，千万不要将吊棚锚固在砖墙上面。 咁啊，其实啊，吊棚喺半空嗰度咧，喺上面做嘢都真系几牙烟嗰啲岌岌工咁样，但系真系要做足安全措施先得。咩意思？我想话我哋一家三口，我哋咪应该有三粒系搵螺丝维系住我哋嘅感情。哎呀，好窝心啊，真系啊！哦，做咩老公？ 上面仲有两头家，你唔记得咗？ 两头咩家？ 啊家变我哋， 我哋老爷奶奶啦，阿爸阿妈啦。 哦 ，OK， 啱啱啱。 系啊，但系其实阿妈头先讲得啱嘅，所以咧工人喺吊棚上面度做嘢嗰阵时咧，一定要一直佩戴住全新式嘅安全吊带噶。 哦，系咩？ 系噶。而且啊，安全吊带咧要扣喺一个稳固嘅系稳装置嗰度，例如羊眼圈啦，又或者咧连接。你笑咩啊？ 羊眼圈系同马圈啊、沙圈有冇关系？ 阿妈唔好净系谂住赌好唔好啊？ 羊葱圈啊， 羊眼圈啊，系对于我哋嘅工人好重要嘅一个系稳装置嚟噶。 阿妈唔识啫，系啊。 系啦，嗱，又或者咧，要连接到独立救生绳上面嘅防堕装置，唔好立乱绑喺嗰啲窗框啊、窗架，又或者系任何唔稳阵嘅系稳物上面啊。 哦 ，OK，OK。咁当用完呢啲咁嘅吊棚啊，要拆嘅时候，又有冇啲咩特别程序啊？咁都唔用啦，咪拆。拆晒佢咯， 你都唔用啦，我咪拆咗你啊！ 佢冇用啫，佢想用 到。老公，你做咩成日话我咧？我真系冇用。 可以话拆就拆噶嘛？拆之前要由合资格人士去检查棚架嘅强度 吓， 同埋稳固性。 点解仲要佢都拆咯？佢都唔用，仲要 check 佢？ 拆卸程序都要好好计划，例如拆卸棚架各个部分嘅次序。要合乎逻辑咧，仲要考虑埋工友嘅安全先可以决定噶。仲有啊。拆卸棚架之前，先要清除所有棚架上面的物料同埋垃圾啊！ 哦，即系大家都要走啦，嗬？ 冇错， 我知道阿爸，仲有一样嘢噶， 严肃 系啊！任职监督嘅合资格人士咧、哦，除咗相关嘅监督工作之外，一定唔可以同时间去积极参与相关嘅棚架搭建啦、更改同埋拆卸工作。嗱，谂谂下咧，进行棚架工作嘅工友本身已经要十分专注佢嘅工作同埋个人安全方面噶啦，咁仲点可以有效咁样监督其他一齐工作嘅工友呢？ 我明白，真系 我谂起都觉得好激动， 真系好严谨啊！见到佢哋， 仔。 不过我谂起另外一样嘢，阿爸 咩事？ 阿妈差唔多一点啦，食得饭未咧？我望住嗰人哋搭棚，因为我都系冇饭食啫。 啊，系喎，挂住同你倾得咁开心、咁投契、咁难得，我哋一家三口可以有啲咁嘅共聚嘅时间。我唔记得去买餸咧。啊，我而家去啦。 啊， 系啦，等一阵。 而家先嚟买餸，煮得嚟都蚊瞓啦。打电话嗌外卖。 啊，仲有阿妈，记得交电话费啊，唔该。吊棚工作风险高，注意安全免招祸。 还有啊，如果有任何一啲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咧，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今天很想话事，对抗你的命令行事，我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一亿三千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知道了，知道了，一切都知。

好啦，最尾半啊冇啊冇啊半分钟，我想话 四分钟， 仲有最尾四分钟咧。嗱，讲一样咧，即系我谂大家可能而家喺屋企咧冇嘢做咧，就会食零食啊。 嗯， 咁 食零食好多， 食好多嘅。我想问一下啦，系啦，当你咧如果咧食嗰啲薯片嘅时候咧，你觉得最困扰你系乜嘢？ 最困扰就系咧，我又唔会攞个兜咧嚟多载住嗰包薯片嘅。咁最难咧就 系 咧舐埋最尾嗰啲碎。 因为如果你真系攞块面落去舐嘅话咧，你个面都会系薯片碎啊嘛。 系啊系啊。 如果你兜口即系临尾嗰啲碎咧，就摆喺个口度炖落去嗰啲咧，咧连埋其他啲盐咧就搭喺你块面度，其实都系几惹气嘅。 系啦。 呢一方面我自己有一个方法嘅，因为我系会即系食薯片又好，食薯条又好，我会舐埋手指嗰类，我先至算系觉得真正 系完美嘅，系啱，我哋都会。 我咧系会咧，我真系会伸只手落去舐，即系真系舐个袋袋嘅底，跟住咧就再舐翻自己只手指，甚至乎有阵时咧会黐得真系唔够实嘅话咧，我会搣开搣烂咗嗰个薯片袋啊，令到我只手容易啲可以伸入去咯。 系啦，但系你哋似乎忘记咗一样嘢，就系咧食薯片最麻烦咧，就系譬如咧你可能唔系净系一路食嘅，你可能啊睇书啊、揭杂志啊、睇漫画啊、打机嘅话咧，只手咪油淋淋咯。 点会啫？我哋有另一只手噶嘛？ 我唔会噶，我食薯片我就食薯片噶啦， 好专心噶。好尊重包薯片， 即系你讲呢几个字， 你品神咁样咩？因为真系唔得噶，譬如你打机两只手啊嘛，你点会单手打机啫？ 打机就唔做食薯片啦， 好多人都会噶嘛，你食零食， 食薯片呢啲未对付麻雀， 系啊，我都会嘅， 我都系咁话，我同你一致啊，祖， 我呢啲咧属于正常食零食嘅方法 咧，你正常鬼啊，你唔尊重佢 系啦，咁于是 食薯片你食糖啊嘛，你呢啲情况咪肉肥淋淋咯。 系啦，咁于是乎咧，佢哋就发明咗一个咧食薯片嘅神器，系可以帮你咧解决咧一路食薯片一路咧就要抹手啊，好污糟嘅嗰个习惯啊，咁样点样可以做到咧？嗰个神器咧， 戴嗰个手指套， 唔系，佢其实个神器系点样咧？佢系一个樽盖嘅物体嚟嘅，樽盖， 我明啊。 咁咧，佢就真系净系卖个樽盖，就譬如你嗰啲即系饮水樽咧，就系嗰个头嗰个盖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啦，嗱，你只要将咧个包薯片咧戒开少少，戒开少少，然后咧就将成个樽盖咧塞落去，佢仲可以帮你拧实嘅。佢就将你个包薯片咧改装咧成为一个咧有樽盖嘅一种嘅包装嘅容器。咁咧你就唔系倒薯片出嚟啦，你系拧开个樽盖。就将啲薯片咧由个樽盖嗰度倒出嚟，咁咧你就直接倒落个口度，就唔使经落个手度啦。咁然后咧你 唔得喎， 咁咪整碎晒咯， 同埋要舐手指嗰个感觉， 同埋会碎晒咯，咪同埋碎晒咯，我只系会。 系冇错，你第一时间谂到个缺点就系碎晒，但系咧对于又懒啦，又想快速食啦，同埋啊而家疫情严重啊。仲将佢食落口度啊！ 整得你一蚊份啊！ 健康食 薯片 啊！ 我自己食晒噶。 好啦，听日见啦，放 lunch 啊，拜 拜。